将军话：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升级，唔符合任何一方嘅利益，亦都系中方唔想见到。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半岛亦都承受唔起局势进一步恶化嘅危险。强调美国应该采取主动，展现诚意，提出现实可行嘅方案，正面回应朝方合理嘅关切，推动对话早日由形式变为现实。将军话：作为半岛近邻，中国始终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推动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西方国家因应俄乌战事而逐渐摆脱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时候，必须要小心不要对中国产生新的依赖。斯托尔滕贝格在西班牙访问的时候说，中国正是设法控制西方的关键基础设施、供应链和关键工业部门，敦促北约国家提升自身社会和基础设施的韧性。他说中国的稀土矿物无处不在，包括在手机、汽车和军事装备，强调不能够给中国有任何机会利用西方的弱点进行破坏。中方早前表示，在和平和安全的问题上，中国是纪录最好的大国，没有对外扩张基因，已经以法律形式确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北约树立理性和正确的对华认知。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3%，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09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27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8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62元，跌1.5元；恒生中国企业60.06元，跌7.2元；腾讯控股277.8元，跌5.4元；美团147.1元，跌5.4元；阿里巴巴73.45元，跌了2.75元；南方恒生科技3.518元，跌了5.8元；友邦保险74.55元，升了5仙；碧桂园2.5元，升了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8，英镑9.259，瑞士法郎8.16，澳元5.167，加元5.814，新西兰元4.783，欧元8.014，每百日元对港元5.509，每百日元是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5点，升201点。港金报16,200元，跌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2美元，卖出1,74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清水湾道，咁较早前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在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食嘢会是分散注意力的行为，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啲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我是路云兰， 我是林奕康， 我是江欣燕。 Hello， 我是林永亮， 我是陆思韵，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Hello， 我是叶广权，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我是 Mimi 罗敏庄。 Hello， 我是胡伟康。 Hello， 我是向海南， 我是周文琪。 Hello， 我是张永康。 Hello， 我是刘小维， 我是黎乐仪。 他是好心情的人，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如果甩碌的话，应该心情就不止忐忑了。 别要讲冬天你出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过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太多可讲面对海浪，成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汉？你这刻遇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的。 除了相隔一年再出歌会有啲忐忑之外，相信 Yan 听最忐忑嘅咧就系 MV 拍摄过程啦。因为要一剔过兼拍到爆破场面，仲要 budget 所限，只有一次正式 roll 机嘅机会。 再讲今生活尚好吗？为何蠢得像我，仍想找线索。 作曲潘鹏展，填词林宝，编曲监制徐浩。上晚两个星期回落四级第十五位 ，Yan 听周欣婷意外现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我哋每日围埋做嘢又听音乐，每日闲谈玩笑绝无交恶，冇话成日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我哋每日围埋窒下绝无心病，冇问题成日笑是个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世事确是无从预计或会失败，你若垂头扮海就会输晒， 记住成日要听风啊 show， 即刻会快乐。 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 记住有我哋，笑就笑到粒地，每日风 show 好欢喜。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每日听住我哋快乐过食鸡髀，每日尽情笑不需过气。 欢迎欢迎大家，时间来到早上的10:14啊，星期二听住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二二二，我是 Sarah 李丽蕊。 今日星期二，我是今日的值日生，我叫马斯，我英文名是 Mask M-A-S-K 是朱古力压了你差不多 Mask 不是朱古 力，朱古力来的 马斯克是吧，你是 你是哪 位，我是马斯恩，你 是两班的，你是 男生，我插班男学生来的， 插班生最喜欢 的， 通常插班生特别英俊， 还有一个 Peter 在这里，还 有一个 Peter 在这里，系啦，咁你有位哥哥嘅， 唔好乱嚟啊！早晨，早晨， 同大家要交代一下，点解要咁嘅 combination 咧？咁啊，就因为今日开始嘅话咧，其实咧，我哋嘅大佬啊，就要放大假。 哇！ 其实咧，佢争取咗好耐噶啦， 系啊， 话再度蜜月啊，佢话如果咧唔放嘅话咧，会死 啊。都好嘅，放下假可以开心啲。 穷嫂系啊，要专登同佢一齐，你明白嘛？系啊，你好 事会 事 事 会。 佢唔揾埋阿洪峰啊嗰啲一齐同佢去， 你点知佢冇啫？ 我见佢留咗喺隔篱， 系咪？系啊，留咗喺度啊，咁你拎翻屋企啦，系啊，系啊，睇完之后先俾翻佢咯，系啊，仲可以夹翻个书签喺度，睇到呢一页。 但是他都是帮手得两页就完了。两页就完 了。我等了他了。 是不是通常都是那些中间者或者大 页。然后呢两张纸黐埋一 齐。我都不讲了。 咦 注意卫生啦。 咦 这些都是卫生来的，知不知道？ 收到。 没错啦。好啦，咁当然大家希望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风骚快活人啦。咁由今天开始呢，他就会连续会放四日的。 四天。 是啦，去到礼拜五的。礼拜六他回来的啦。 系，不过礼拜一先开麦， 翻嚟主持你嗰个咩？原来 原来系系系，我哋都未录啊，呢个礼拜， 仲未啊？ 未啊？ 咁啊，搵乜讲咯？系啊，佢 OK 噶，佢识弹吉他噶， 我知我知， 系啊 ，OK 噶，佢有弹 bass 嘅，系啊， 冇 错， 弹过 bass 噶，真 系，佢弹过 bass 噶 ，bass 你点弹啊你？撩下撩下咁樣， 唔係佢彈嘅時候咧，人哋係 unplug 咗佢個。 哦，即係你嗰支係道具嚟嘅啫。 誒，嗱，你冇咁講。 佢撩下撩下， 佢真係一支，即係有聲。 真係一支咁嘅聲。 唔係我知啊，但係你冇插啊嘛，咁咪道具。 冇插嘅，係啦。 我唔敢咁。 佢就拉撩下撩下咁，跟住咧又喺度戳下戳下咁樣，就以為自己喺度彈緊。 我以為 係 㗎。 但係一路我同佢講嘅就話：你有冇聽到啊？其實咧，你嘅 bass 係冇聲。 冇聲。 佢都唔知。 有聲同冇聲對我嚟講都係一樣。 所以 好嘢，高人嚟嘅大佬， 手中有剑，但系都好似冇剑咁，先系最高境界。 呢啲就高手嘛， 高手 系咪？好啦，咁啊，当然我哋会留守住喺度咧，一路去到咧就系1:00啦，咪3个钟头啦。咁啊，我哋应该有个节目内容咧，都会全部一样咧，就会系送翻俾大家嘅。 系啊， 好啦，咁至于今日嚟讲嘅话，喂，我觉得好奇怪，你睇翻呢个24节气嘅话，今日系。小说， 小说啊， 咁你就小说话多做 多做事，但系你留意翻，我哋系电台节目嚟 嘅，咁样我即系点搞啊？ 听众依家睇唔到噶， 系啦，系啊，即系多说， 小说咧，即系代表已经系入。 系啊，冻噶啦，应该。 但其实我出街都仲系觉得热热地 啊，即系热热地啊，系好热啊。有人话，有人话呢几日先至冇开冷气啊， 几过真系麻烦。 系啊，系咁话。所以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啦。咁啊，虽则你话咧就系即系天气咧嚟讲，而家咧24度啊，即系有冇试过嘅就系即系11月啦，都仲系24度啊。呢个时候坦白讲，大家应该开始 Christmas shopping 嘅。 系啊。 咁啊，可能咧就系周边嘅你会见到就 系 卖晒手套啊、颈巾 啊、冷帽啊， 唔系你入商场已经听到圣诞歌噶啦， 系啊。 有啦，有啦， 系啊，所以依家但系我即系有啲住外国嘅朋友，直情话唔系小雪系大雪啦，因为一影咧个门口已经系落大雪啦，已经 系啊， 系啊，纽约加拿大嗰边系已经落雪，多伦多嗰边已经系落大雪啦。 始终你话讲翻咧圣诞节，我觉得都系啊，要落雪啊，要冻啲啊，你先至会有个气氛。其实香港都系噶，每一次咧，当你嘅天气咧开始咧就冻翻少少咧，系真系会刺激到消费噶， 系啊， 即系啲人就会去打边炉啊，会出街食饭啊，或者买翻件羽绒啊，咁 着衫都即系啲人会有心机衬咗， 系啊， 因为你要冻，你先可以着多啲嘢上身先，哇，俾心机衬啊嘛，即系夏天就一件 T 恤咁。 你今日有冇衬啊？ 我冇啊， 你点知啊？ 我就 问有衬， 我衬都唔系衬俾你睇啦， 可能又可以 拉翻条拉链先，好惊， 俾佢揿到都觉得蚀咗， 系咯，你拉我咪拉， 得。你 个肚腩 OK 咩？ 拉得埋喎 ，OK 喎， 系啊，可能瘦嗰啲啦，又呢一排系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咁就系小雪，始终咧都系一个廿四节气嘅。咁啊，当然咧有一啲嘢咧，就即系大家都系要留意嘅。你哋咧，你哋会觉得即系如果系嘅话，天气开始冻啦，应该要食多少少啲咩嘢啊？或者系即系日常生活里面咧，应该有啲咩要留意咧？ 我最近睇咗视频，我有一样餸，我真系好想整嘅，佢就系萝卜。即係白切白色嘅蘿蔔咧，然後整個排骨湯嘅， 排骨湯， 係啊， 即係蘿蔔排骨湯， 係啊，然後可以加啲杞子落去。佢話呢一個咧喺冬天食咧好好。 我試過去啲夜市係即係係會有得賣嘅，呢啲係揾個膠，係咪揾個膠袋裝住，跟住有啲排骨， 係 啊係啊， 膠袋裝住呢個。 我諗起泰國嗰啲啊，嗰啲果汁咧又係插啲飲湯落去，膠袋， 我覺得幾好嘅其實。 係啊係啊， 你講緊係呢一隻喺夜市度會有得飲嘅。 系啊，好暖身嘅。 系啊，佢个萝卜咧，如果系靓，一定要靓喎。如果有渣咧， 有渣 就唔 好 食噶啦。系啊，哇，入晒味咧，真系好正。 嗯，呢个你可以试下啦。咁但系当然啦，专家都有话俾大家听嘅，就系话其实简单啲咧，你压条猪都系几好噶。 你 真系估唔到。 咁你食多啲啦， 系啊？咦，系你佛完未啊？ 热食， 你佛咗未啊？ 未啊？ 有 朝 你好似压咗啦，系 咪？ 连皮食 啊？ 佢连皮食啊？ 嗰啲已经过去啦。我哋而家系啊，进化版咧都食咗啦，但系仲有三个版本我未佛嘅，呢个我记得。 冇错，十大酷刑咧，佢已经储咗三个印花噶啦，系啊，争七个噶啫。 系啊，有十个印花咧，我就又有。 听日又嚟啦， 最咩？最尾个酷刑会唔会系榴莲连皮食咁 啊？你系咪想我加落去？ 我 完全冇问题。 我哋仲需要佢。 系啦，嗱，咁其实简单啲嘅话咧，可以食啲香蕉啦。嗯、因为咧喺呢啲咁嘅时候嘅话咧，大家可能嘅心情会唔系咁好嘅，情绪化一啲。咁、嗯、所以咧，如果你食香蕉嘅话，系能够令到你咧保持愉悦感觉。 哦， 咁所以其实简单啲，可以咁增加热量。 因为今朝出门口嘅时候，你见到个天阴阴地，有啲系啦，灰蒙蒙，有啲风咁咧，又好似想落雨，又你又遇唔到佢系咪落雨咧？嗯嗰種感覺咧係冇咁開心嘅，即係相對係風光明媚。 我又幾中意呢？唔知我今日揸車出嚟嘅時候，我就覺得今日係淫雨霏霏啊， 特別開心。 你開心啦，係咪？一見到呢啲咁嘅，係你小心跣親啊！ 我 話俾你， 我依家揾緊我有咩拉鏈未拉，拉埋先，好驚我依家坐。 你個三袋 係啊，我三袋。 好啦，咁除此之外，仲有咧就係原來頭先咧馬老師所講嘅嗰樣嘢嘅話，都係適合今日食嘅，就係蘿蔔。係啦，咁你可以咧就清熱啦，同埋。因为冬天比较少喐啊，所以如果你食啲萝卜嘅话咧，其实咧都可以令到你咧就系即系肠胃咧会唔好嘅时候嘅话咧，你就可以咧清内火嘅，可以食下嘅。仲有啊，快脆脆讲下啦，咪红枣啦、栗子得唔得啊？ 呢个我已经见到街上面咧有 炒栗子啊， 炒栗子咧好香，已经有得卖。 好冬天噶， 好冬天啊！呢个又系夏天食就冇嗰个感觉。 我都觉得系，同埋就 系 冬天你闻到嗰阵味， 哇，超好味， 觉得好鬼正。 仲有啲好邪恶噶。通常炒栗子隔篱有啲 鹌鹑蛋， 鹌鹑蛋 系啊，鹌鹑蛋啊，仲有煨番薯咧， 系煨番薯又系好邪， 一条龙嘅， 系啊，又系冬天食先有嗰个感觉， 冇错。咁希望大家都要好好地咁样去保重自己嘅身体啦。咁一阵间佢翻嚟嘅话咧，我哋会倾倾啊呢一排嘅即系非常之热门嘅话题嘅就系 世界杯开播啦。 好啦，咁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现时天文台录低嘅室外温度系摄氏嘅24度啊，相对湿度83%嘅。咁今日嚟讲，我会系多云同埋间中有骤雨啊，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啊，所以马小强你小心啲。 我唔会出去，我死都唔出。 希望大家都可以留守喺我哋嘅风速下边。 就係有 Michael 哥嘅個教導啦，係咪？第一個鐘頭嘅話咧，我哋啲歌咧都係比較 勁啲嘅 ，vintage。 Vintage 啊，你呢個英文字 係啦 ，retro 嘅啲係啦，冇錯，希望大家都會中意啊嚇。 好， 好啦，咁當然啦，咁呢一排嘅話咧，我諗幾好喎，會唔會係今年咧？大家如果要睇世界盃嘅話咧，唔使捱夜啊，唔使捱得咁慘。 其實都要嘅，因為有好多場次都係三點。夜晚啊，即係 凌晨三點 嘅。咁、但係咧都有啲場次咧係九點啦、十二點啦，即係尋晚嗰兩場啊，九點、十二點啦，三點都有一場啦。今日咧六點就已經有啦， 咁 早係 有呢個阿根廷啊， 阿根廷 啊， 阿根廷啊，係啊，就對沙地阿拉伯啊，咁啊，即係美斯就會出場啦。咁啊，我諗大家都好期待，因為哇，美斯今次真係 last dance 啊，啲人話係最後探戈，因為佢已經嗱，佢八七年出世，咁依家已經35歲啦。系啦， 先老啦，系咪 老嘅足球嚟讲，其实咧，美斯咧系一个点解啲人话佢传奇咧？因为通常咧，啲足球员去到30歲咁上紧咧，我哋就俗称逐啲叫回堂噶啦，即系已经咧开始慢慢走下坡，体能啊各方面走下坡，肥啦，肥友啦， 追唔到波， 追唔到波啦，磨气啦， 系啦， 跟住有啲即系譬如朗拿甸奴啊、朗拿度嗰啲咧，直情系蒲到即系个腹肌咧， 咁系佢自己 系啦，咁嗰啲咧就直情我哋叫早熟早残，即系30歲之前。已經可以殘殘地啦，咁啊30歲之後就更加即係變咗大肥佬就踢。 即係越早成名，佢就越早。 係啦，咁但係美斯咧就係佢由出道到依家都咁勁， 都 keep 得。 係啦，就係就30歲之後咧，佢越嚟越勁喎。 越嚟越勁， 黃金期。 黃金期。咁之前佢4年前咧，佢就即係輸咗俾法國啦。咁啊，再4年前，即係8年前咧，就輸咗俾德國啦，決賽啦。嗰屆其實佢最有希望嘅， 最有希望 入到決賽啦嘛，同埋亦都係佢即係最黃金嘅時間啦，就廿。 最 fit 嗰陣時， 最 fit 係啦，咁但係最尾就你知足球呢啲嘢英雄地就輸咗俾德 波完啊嘛， 係啊，係啊，波完呢個好經典，我好中意， 係啦，阿伍仿榮先生嘅名句， 係啊， 波完噶嘛， 係啦，咁所以 點噶嘛， 係啊，咁啲人成日都話討論話究竟係美斯唔夠勁啊，定佢啲隊友唔夠勁 carry 唔到佢咧咁樣， 你覺得咧？ 係啦，呢個咧又係各有各睇法啦， 系啦，喜歡佢嘅就梗係話嗰啲隊友承接唔到啦。 咁其實兩樣都有啲嘅，咁同埋你足球始終係受一個人踢噶嘛。 係啊 ，teamwork 嚟嘅，我覺得你一個人醒都難。 係啊，咁今年咧，其實就大家都對佢好有期望啦，因為即係佢都話踢埋今屆咧，佢唔會再踢世界盃，因為下一次4年之後都40歲，咁好難， 好難講，係啊，真係好難講啦。咁就係啦。 咁所以即係大家就可以密切期待啊，究竟美斯今年啊呢個世界盃咧可唔？可以踢出一個好表現啦！今季即係呢個世界盃嘅第一場波咧，就係今晚6點就對住呢個沙地阿拉伯， 係 啦，應該會有波。 6點 可能你見到好多同事攞住個電話喺個台底度，唔知做乜。 唔係啊， 提早少少啊！ 你打俾佢，同佢講下。 係啊，我覺得6點真係好奇怪啊！我啲都未黑。係 啊， 但都真係一定要睇嘅， 真係一定要睇嘅，大家密切留意啦。 好啊， 好啦，轉頭翻嚟嘅話，繼續翻嚟我哋嘅風騷快活人啊！唔好行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星小轮提出加价申请，两条专营航线每一程的票价加1.8至4.2。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陈恒斌表示，政府应该考虑清楚天星小轮加价之后会不会适得其反，导致客量减少。他说当局应该考虑协助增加天星小轮的非票务收益，例如翻新码头，以吸引出租给客户，是吸引出租给商户。他又认为日后可以考虑本地人和旅客设不同的收费。另一个委员实政员卓田北辰说，支持天星小轮单程票价的加幅，因为票价调整之后依然比港铁和巴士过海线便宜40%，但是如果月票维持在160元，正正是港铁月票和单程票的7折折让，所以反对月票加价。他又说政府迟早要考虑设立公共交通票价机制，处理所有集体运输工具的交价。 兩間電力公司將會公布出年的電費安排。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宇晴表示，受到國際市場能源價格波動、燃料費一直上升的影響，預計中電整體電費加幅超過一成幾，港燈更加超過三成。市民唯有思考怎樣節約用電，但是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出年落成之後，預料會找到相對便宜的天然氣，燃料費就會減少。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吳坤廉表示，無論電費加幅是怎樣，都會對基層構成壓力。他又說，兩電協助合資格劏房戶安裝獨立電錶能夠解決問題，但是執行一段時間效果不好，因為部分業主不願意配合。他期望兩電以酷熱天氣津貼的模式資助劏房戶，亦都關注怎樣向有關戶主提供節能電器。河南安阳一间工厂发生火警，造成36人死亡，两人受伤，仍然有两个人失联。事发在昨日晏昼四点几，安阳市消防接报说，民丰区宝莲子镇一间商贸公司起火，当局立即调派力量赶到现场应急处置和救援，大火去到夜晚11点几彻底扑灭。事故之中，两个伤者都是轻微受伤，送院救治，没有生命危险。目前公安部门已经控制相关犯罪嫌疑人。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7899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145宗确诊和25754宗无症状感染，新增两宗本土死亡个案，分别在河南和四川。新增的本土感染仍然以广东的9022宗最多，重灾区广州占8600多宗，深圳有30宗。北京的本土个案突破1000宗，再多1438宗感染，其中207宗是社会免筛查人员，较前一日减少。天津新增265宗本土个案，疫情防控指挥部说，鉴于本土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阳性感染者数量持续增加，决定今日傍晚起在全市范围开展核酸检测。南韩过去一日新增72873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45个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665万人染疫，30111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461人，较前一日减少4人。韩联社报道，随着工作日检测数量恢复正常，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大增接近50000宗，创9月14号以来单日新高。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17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38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9点，跌8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55跌了2.3，恒生中国企业59.8跌9.8，是跌了9.8。恒生中国企业59.8跌了9.8，美团144.6跌了7.9，腾讯控股276跌了7，阿里巴巴73.25跌2.9，南方恒生科技3.49跌了8，友邦保险74.2跌3，快手51.25跌2.4，港交所285.4跌6.8，美元对

啊，你自己讲，我唔讲啊。 骂我自己， 系因为睇波系好开心嘅，咁 真系开心啦。 寻晚尤其是咧，即系一场瞩目嘅赛事啦。因为我谂香港好多人都系呢队波嘅球迷就英格兰， 冇错。 因为即系可能大家以前就睇开碧咸啊， 系啊， 或者个个礼拜睇英超联啊，咁所以都会对英格兰咧有独特嘅 情意 结嘅，系啦。咁寻晚咧佢哋就开波啦，咁啊，即系我就喺商场度睇，我放咗工， 系咪专登噶？定系赶唔切翻屋企啊？ 赶唔切翻屋企， 定系老婆唔俾啊？ 商场 系喺商场。 好耐啊！ 因為我尋晚就去學吉他，學完吉他咧就經過個商場，咁已經開咗波啦。咁啊，不如睇半場先翻屋企啦。咁咁其實個氣氛都幾好嘅，係即係因為可能即係我諗以往世界盃都會有咁嘅慣例，喺疫情之後就少啲啦。就真係擺咗一個即係範圍喺度咧，就擺曬所有嗰啲應援物品啊。咁啊，有啲球迷著曬波衫啊，之前已經就坐曬喺度，有嗰啲打氣棒啊。 係咪酒吧嗰啲都係咁樣 㗎？酒吧都會有嘅，係啦，可能有啲國旗啊，即係唔同國家嘅國旗。咁我尋日去嗰商場，咁佢有個大熒幕啦，咁下面有個 area 又係嗰個細啲嘅屏幕，就有啲球迷就已經坐咗喺嗰度睇啦。咁我咧就行咗上去二樓，可能三樓，咁就望住個大屏幕一齊睇咯。 你有冇分嘅就係英格蘭嘅，跟住伊朗嘅坐。 應該咧，我以我所知香港就冇乜伊朗嘅球啦，應該就冇乜嘅。 你有冇著波衫去睇？ 我冇啊，著波衫嚇。 即係你目測有冇伊朗嘅？ 應該都冇乜伊朗嘅球迷㗎啦，因為我諗可能真係係。當地人先， 但係我真係想問一個問題：如果啲勢均力敵嘅球隊咧，咁你會唔會覺得就係話會一邊你唔好坐錯位啊？因為聽講真係唔可以坐錯位，因為會 你國家隊咧，即係譬如世界盃呢啲層面啦，我哋有分球會同國家隊啦。國家隊就即係踢世界盃啦。咁其實基本上個仇恨啦，我哋叫就冇咁大嘅，係啦。即係就除非你真係去到現場啊，即係球迷之間，即係譬如平時每個禮拜英超聯啊、咩西甲啊、皇馬巴塞啊、利物浦曼聯嗰啲咧，仇恨會大啲。 系啊，因为咁嘅，我都见到你身上面有时都会挂住一啲牌啦，跟住另外有一啲嘅即系球队嘅朋友嘅话咧，见到个就 系啊，即系曼联 就好嗰啲咯，有呢啲咁嘅仇恨喺度。 系啦，咁国家队基本上就冇咁大嘅，系啦，因为同埋 代表国家 系代表国家，同埋我谂香港睇得。即係世界盃嘅球迷咧，咁你真係唔通話我係荷蘭人，我係英格蘭，即係好少係真係嗰個國家嘅人，你真係都係中意可能嗰隊波有啲球星啊，或者即係追開嗰隊波，咁啊會支持佢哋，咁就唔會話去到哇球會嗰種你死我亡嘅地步。 咁都好啲， 係啊，但係個氣氛都係好嘅。尋晚就喺我喺商場度睇咧，咁啊即係因為尋晚英格蘭好神勇啦，入六球波， 好犀利啊！ 但係伊朗都好犀利， 伊朗都有 入 到兩 粒啦， 係啊係啊。系啊，算系咁。 系啊，我觉得真系算系咁啦。你可以食食零鸡包噶嘛？ 系咯， 系咪啊？ 因为英格兰六粒噶嘛。讲真，即系啲人脚咧就真系好好多嘅。咁啊，个个礼拜如果你有睇咩英超联啊嗰啲咧，你要知哇，全部都系咩车路士啊、曼联啊， 啲明星嚟， 系啲明星嚟嘅。哇，讲紧周薪系几多钱啊？周薪一个礼拜出粮，可能即系以10万磅计啊，10万磅算少啦，有啲系20万磅都有啊。即系嗰啲咁嘅级数嘅球星，咁所以即系赢波都系意料之内啦吓。咁啊，我谂即系入得多多咧，即系啲球迷就开心噶啦。 系啦， 最紧要 最兴奋 噶，即系最惨系睇波系睇咩咧？睇足90分钟， 系啊， 系啊， 0-0， 系啊，我就觉得系咁 样，以和为贵系嘛？最惨系呢样，跟住咧， 或者大脚抽射，跟住入唔到， 系啦，入唔到，唔系。最慘係兩邊都唔攻啊，跟住攞住個波又驚輸，因為有啲 會咁嘅。 波中差唔多臨完場， 係啊，因為死守可能我弱隊對對強隊，我知我冇辦法贏到你，我唯有拖到入加時啊，12碼咁就咩都有噶啦。嗱，扭嚟扭去又有啦，係啊係，碌地又有啦， 插水啊， 跟住又話跌親咁樣係嘛？ 係啦，跟住攞住個波去個角球期度俾人嗨嗨又跌，跟住出界，哦耶咁 樣， 好多嘅真係 搞一輪。 係啦，咁昨日就都冇乜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嘅，咁一嚟可能分組賽未去到加時，即係呢啲你死我亡淘汰賽嘅地步啦。咁都會，但係都有受傷嘅，我見到都有球員受傷，咁都補時補好耐，即係以往咧可能補時咧90分鐘，係啦，補3-4分鐘啦，尋日補10幾分鐘， 哇！ 係因為中間伊朗個守門員係冚到鼻，咁都處理咗好耐，跟住又要出場治理，跟住又睇下入唔入得翻嚟， 咁快嘅手術， 換翻個 個皮係啊膠咁實。 唔係你見到佢真係塞住個棉條就塞住啲血，因為真係係咁啲血飆出，係爸爸聲。咁後屘都堅持唔到啦，都要換咁樣。咁但係中間搞咗好耐，所以咧補時都補咗十幾分鐘。咁但係都好睇嘅，成場波個節奏都快。 喂，欣欣啊，你作為一個專業嘅球迷啊，你最 專業 咩叫專業嘅球迷？ 即係起碼熟啲球例啊。 你就係業餘嘅球迷係咪？ 唔係你有冇最怕啲女仔問咩問題啊？例如啊， 咩 越 位啊？ 越位啊？ 我唔會解釋㗎啦。 你好係咪好真係好猛㗎？ 太多片可以嚇，係啊，唔係睇下邊個問咯。我老婆咧就已經俾我 channel 唔問㗎啦。 即係佢都係唔明嘅，但係 佢 已經 唔出聲啦， 出聲啦。 我話你自己睇片啦，咁多片呢個網上面咁多資源，你可以。你可以自己去學嘅咁樣，咁但係佢咧有時即係會講啲，即係譬如佢企我隔離咧，就會講啲即係球通常球迷唔會問嘅嘢啦。呢個邊個嚟㗎？呢個邊個嚟？頭先嗰個咪入咗波咯，又話我係唔同人嚟㗎。 對於佢嚟講都 係睇呢個樣，個樣係啦，個樣一樣 係啊。 哦，唔係啊，佢係三個唔同嘅人嚟㗎，依入到第三球啦 ，B B， 三球都唔同人入㗎 ，OK 咁樣，咁即係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啊，係。 咁我即知都明點解琴日你要去商場， 真係傷啊！ 係啊， 好啦，咁啊，如果當然我哋聽翻嘅就係以往嘅，係 啊，98世界盃嘅呢個主題曲啦 ，Ricky Martin 啊，有呢首我都唔識讀啊，係一啲係啊，哦，你啊，你啊 ，La Copa de la Vida， 《A Cup of Life》啊，英文就係， 冇錯， 係啊，咁呢只好經典嘅作品啦， 係啦，咁啊，大家可以喺呢個時候嘅話跳下舞先啊，一陣間轉頭翻嚟我哋嘅風騷發佈人繼續傾講。 Come on. Europa di la vita， 系啊，又变到 vita 系啦， 大概系咁啦， 咁样好啦，咁当然啦，我哋讲完世界杯之后咧，咁啊，当然啦，亦都要有一啲嘅，即系我哋平时都会睇到嘅嘢，同大家咧可以分享下嘅。喂，先问一问两位嘅拍档嘅话咧，平时喺屋企嘅话有冇啲嘈嘢嘅习惯？ 有， 嘈啲咩？你曱甴啦， 曱甴嗰啲唔嘈咯， 唔嘈啦， 系啊，养大晒， 我戒咗呢啲嘢啦， 戒咗啦， 女朋友仔。 嗰啲都唔嘈啦， 嗰啲有得嘈嘅咩？佢 有得嘈，有得嘈嘅。 我 认为自己系 啊，系啊。我而家都仲有嘈嘅咧，就系邮票。 嗯， 我好中意邮票嘅，系啊，集邮，但我冇搣出嚟好耐。 你讲紧系而家嗰啲集邮， 你 系 有 攞人哋嘅电话号码嗰啲集？ 嗰啲都有嘈嘅，唔系嗰啲真正寄信嘅邮票，因为好坦白，而家好少人寄信。 咪就 系 咯， 邮票嘅来源已经系几乎系绝迹咁。 咪系咯， 但系我之前有储落嘅。就是我好中意咧，就係話，譬如話，我有個以前有 uncle 咧，佢行選嘅，每次翻嚟咧攞好多郵票俾我，但係都係嗰啲信剪出嚟咧。以前我再細個啲咧，我真係會 擺落個盆水浸啊嘛， 浸出嚟，然後攞個嘢搣出嚟，再反轉去曬乾，一定要反轉去。 仲要有一本嘅就係集郵嘅簿， 係啦， 你有冇見？你見過啊？竟然 見過我因為我行嗰啲商場咧，有時都會有啲郵票嘅 收藏 鋪頭， 係啊，賣啲郵票嘅， 係啊，有啲郵票簿喺度。 你曬乾嘅時候咧，膠嗰度咧要向上， 係啊，如果唔係咧，黐住， 黐喺幅牆嗰度， 又或者佢成個會攣起㗎，係 啊， 係 啊， 炒魷魚咁㗎， 係啊。 但我冇儲過， 我儲過，儲過，但係咧，我仲有一箱咧，係未搣出嚟嘅，已經好耐。 哇，懶得你啊！ 係啊， 由幾時開始㗎啦？元朝開始。 元朝 應該係民國， 民國初年嘅時候係嘛？ 係啊， 邊個俾你㗎？ 唔記得啦，好多人即係我周圍話俾人聽啦，咁好多人就會俾我。 以前好得意嘅，如果你要集郵嘅咧，你甚至乎咧有啲 pen pal。所謂叫做嘅就係嗰啲叫係啦，嗰啲叫筆友，筆友嘅就可能嘅就係你要專登識嘅，甚至乎咧你有時你睇一啲嘅雜誌咧，喺尾尾嗰一頁咧，佢會有一啲咧就係筆友嘅專欄，嗰啲一欄欄一格格嘅啫，就話俾你聽就係馬來西亞，我哋叫做咩名，跟住個地址嘅，咁你又可以就寫信俾佢啦，跟住你邀請佢咧成為你嘅 pen pal， 咁跟住你 好得意 嘅，好無聊嘅，就寫埋啲嘢嘅就係你最近生活如何啊，都唔知係唔係佢 嗰陣時就單純啲嘅， 係啦，但係最主要。就是因為大家有呢個書信嘅往來啦，你咪會可以有對方嘅嗰個 國家 嘅嗰個郵票咯，係啊，好純情啊！你 真係啊，以前 有冇寄幅相俾人啊？冇啊， 好彩冇， 好似逃學威龍咁樣，一寄咗幅相就冇再覆過佢。 冇啦，有時有一啲係可以咧試過，真係好似而家我哋喺嗰啲手機度識人咁樣噶。佢可能佢嚟香港嘅話咧，跟住佢會約你見面㗎。係 啊，係啊， 係 啊， 好純情啊！ 都有啲咁嘅嘢噶，你冇呢支歌仔唱 啦， 你咁嘅年紀， 我冇乜點寄過信啊？你問我 係咯， 我諗而家你 email 就有 email 係啦，幾多錢郵寄信你都唔知 嘅，我都唔知，你冇啊？ 係 咪而家加咗價啦？ 係啊，加 唔係有時我會見到，譬如即係香港郵政會出啲首日封咧，好靚嘅，我都會有心喐嘅話想買，但係即係買完又唔知點樣儲，又唔知點收藏咧，我就打消咗念。 但係我想 早排出咗金融。 系， 系 喎， 又有出過我見到有恐龍啊，咁樣好靚嘅， 好靚，真係好靚。 嗯，但會唔會升值嘅嗰啲？ 都會㗎， 都會升值， 都會㗎，係啊， 升兩蚊咁樣。 吸首日封咧，嗰陣時咧細個咧，仲要係即係要嗰個叔叔咧。抌得好靚，即係啊，好好玩，好好玩。 咁你咧，阿欣欣嚟喺屋企， 我咧就儲我儲玩具。 咩玩具啊？ 龍珠玩具。 哦，都好啊。 成櫃都係啦，依家 即係嗰啲 figure。 係啊 ，figure。咁figure 有即係分幾種嘅，有啲係即係企喺度成尊像神像咁樣啦。咁有 啲 係可以喐嘅， 即係古生嗰啲啊。 古生嗰啲咧好大嘅，係啊，我知。我有一隻，係啦，係一。有送俾我嘅，唔係係 Iron Man 嚟嘅，係但係都玩具咯。咁因為我哋即係公司都有啲朋友咧，阿 Vincent 哥哥咧，佢又成日盜我，佢行開嗰啲地方，佢就會 send 張相佢，喂，要唔要？ 我話人啦你， 咪咯，你要有興趣人哋先係 唔係十次裡面我都俾佢，即係可能佢 send 十次嚟，咁我有兩三次都會，唉，好啦， 都中招嘅， 係都中招咁樣啦，係啊，咁但係就越儲越多啊，我諗 但 係 需要地方擺 嘅 喎， 係啊，同埋你嗰啲擺喺度咧，你如果冇個櫃吸住，佢會開始 風塵㗎嘛， 係啊，因為譬如你龍珠。你見到啲公仔咧，嗰啲頭髮一岩一忽， 係啊， 嗰啲咧罅位咧好易積塵。 係啊，同埋佢嗰啲膠咧，如果擺得耐咧，會開始黐。咁你有時要抹一抹啊，要整理都煩嘅、 嗯。 你怕唔怕啲細路仔嚟到咧？啊，哥哥攞公仔俾我 怕，所以我唔會有細路喺屋企。 係啊，我諗最所有玩具愛好者都好怕呢啲、 啊， 特別你阿媽。哎呀，攞呢個玩啦、 啊， 細路、 啊啊、最驚即係如果嗰啲咩新年啊、拜年嗰啲 啊， 好驚㗎。 你要收埋曬佢先啦，攞啲報紙封。 唔止玩具，即係唔止模型，可能佢嗰啲樂器啊、電腦嗰啲 吉他。 攞嚟玩 噶， 系 啊， 所以收埋曬先叫佢。 嗯、我諗咧，其實每一個人咧，或多或少都應該會有呢一啲噶，即係中意儲啲嘢 啊 咁樣嘅。咁、 嗯、 其實咧，即係我哋都有見到啦。有啲人嘅話，儲啲嘢咧，佢會升值啦，亦都冇諗過嘅就係話儲下儲下，日積月累咧，係可以咧有啲錢咧係夠首期買樓。 哇！ 係啊，就係、是、你嘅銀仔啦。 哇、嗯！呢、啊這個我都有儲，我唔係儲好多，我係跌下跌下咧， 係啊， 執下執下就好多啦。 即 係 你每一日可、 okay, 有呢個就五蚊啊、十蚊啊咁樣。你擺埋啦！你其實有時你有冇即係同自己算帳，睇下喂究竟呢一兜嘢到最後尾嘅時候，其實咧， 因為我真係試過嘅，因為香港咧係有啲機咧，你係可以攞啲銀仔， 唔好啊，扣你手續費。 唔係冇嘅，有時冇嘅， 有 時根本嗰啲冇嘅。系啦， 系啦， 我真 係 試過好嬲啊！ 係金管局嗰啲冇嘅，咁、我真係試過攞去咧，有一次唔知搬屋定咩，咁我執埋好多好多散紙，一兜攞過去。 幾多錢啊？ 嗰度都唔多，其實都六七百蚊。 六七百蚊唔多，多啦，係 嘛？多啦！ 但係你講起話俾到首期，咁又真係好誇張。 啊、 六七百蚊就佢一夜入曬你八達通咯。 嗱、 啊， 你 咁 講 喎， 可能你一兜仔啫。咁、啊、有啲人咪要中意就揾個好大個嗰啲唔知啲咩膠樽啊，佢係講緊好多樽。 好重噶，你搬都搬唔喐啊！ 嗱，同埋咧，我覺得咧就係你儲啲乜嘢嘅幣值有緊要噶嘛、因為有啲咧就會專登嘅就儲十蚊嘅。你話十蚊，其實你十隻就已經100噶咯喎！ 我真係儲噶，真係攞隻 手， 有翻嚟咪入落。 總之有你咪入落啦，係啦，呢一樽就係十蚊嘅，呢個五蚊嘅，呢個兩蚊嘅咁樣咯。即係所謂叫神沙啦， 神沙 啊、叫神沙啦、啊。我都試過有一次，咁我講緊嘅就係加埋啊，有六七兜啊，六七兜。咁同埋嘅就係有一啲咧，就係要打爛佢先至可以。 豬仔前鴨， 豬仔前鴨， 有幾隻加埋埋嘅話咧，接近10,000蚊。 哇！ 我一次過清曬。 哇！又係攞去嗰啲車度咁樣。 誒、又唔係、我就真係數咗之後，差唔多即係錢啦。咁跟住咧，我就攞去俾嗰啲快餐店。 哦，佢一 快餐店一同同同我换，咁、我就当然系一次过唔系俾晒成炸佢啦，咁我耐唔耐我就攞啲去，耐唔耐攞啲去，咁佢知不知几开心啊？话俾佢听， 因为可以攞去，即系 一见到我佢就哎你啱啦，我揸 嚟 好 打 先， 全部行开， 系啊，打字又游戏啊， 同埋咧，如果我依家储咁上下咧，我就攞去地铁嗰度啦，咁啊有一次俾阿姐闹啊，咁啊每一次最多充值咧100，我嗰日攞咗150去。下次每次最多100 啊！你個人真係人設係咁樣，就係會做啲咁嘅嘢，做出每一樣嘢，我人哋唔會俾人鬧，但係你就會俾人鬧咯。 现以广东的9022宗最多，重灾区广州占8600几宗，深圳有30宗，北京的本土个案突破1000宗，再多1438宗感染，其中207宗是社会免筛查人员，较前一日减少。天津新增265宗本土个案，疫情防控指挥部话，鉴于本土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阳性感染者数量持续增加，决定今日傍晚起在全市范围开展核酸检测。重庆本土新增6335宗阳性个案，比前一日再增加大约3%。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去到重庆调研指导疫情防控的时候强调，要刻不容缓，以快制快，集中力量打赢疫情歼灭战，更快阻传播链，压制扩散蔓延，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的影响。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所罗门群岛附近发生7.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美国海啸预警中心在地震之后发出海啸警告。本港天文台在上午大约10点亦都录到今次的地震，震央位于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西南大约56公里。 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08点，跌147点，总成交金额46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系升咗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5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63跌咗1.4，美团144.3跌咗8.2，恒生中国企业60.14跌6.4，腾讯控股280.4跌咗2.4，阿里巴巴74元跌咗2.15，南方恒生科技3.56跌咗。啱啱系转咗3.53跌咗4.6，友邦保险70.4。友邦保險啱啱轉咗係74.4，跌咗1毫。港交所288.2跌4元，京東集團202.2跌4.4，快手52.25跌4.4。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1，英磅9.263，瑞士法郎8.166，澳元5.168，加元5.815，新西蘭元4.781，歐元8.017，每百日元對港元5.5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150点，升205点。港金报16,200元，系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2.52美元，卖出1,74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中山台。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元朗。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齐玩日落西山下，边香港节目主持人嘅专场。李志刚， 音乐字典冇得顶，超 B， 扮靓高手，阿土， 细心细粒唔大食，李志刚。 开心正能量，好心情啊，超 B， 新词汇发言人啊，阿土， 有路有条理，做嘢快手， 我哋仲有好多特质等你发掘噶，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 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阿土， 美年香港， 我哋好相亲相爱啊， 解读二十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提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业礼话：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以下五大特征：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第五，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1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在11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哋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每逢礼拜二咧，我哋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当然啦，咁亦都会一阵间咧会出现咧我哋啲街坊街坊啦。听讲好似话今日都有啲 surprise 喎， 又系有啲要经过声音经过特别处理。 又你咁样好玩啊？真 系 唔惊啊？ 系咯， 系啊，佢都唔使决策， 我都唔惊 啊，系啊， 系咯， 你都唔惊啊？ 唔惊， 唔惊啦。 系啦，咁每逢礼拜二喺呢个时候，我哋就会有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各位朋友一年将尽啊， 郑阿正好快 讲呢衰嘢，真系 真好快啊！ 其实有冇计过啊？仲有几耐到我哋就已经2022年就要成为过去啦， 30日咯，今日都22号咯， 系啊，咁所以其实喺呢个时候嘅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埋一埋单，计一计数咧，即系其实嗱，你年头嘅时候你一定应承过你自己啊，做乜做乜做乜做乜噶啦，系啊，咁之后咧就摆低咗噶啦，系啊，咁喺呢个时间咧会唔会就系会同自己讲嘅就，其实同自己讲嗰啲嘢嘅话冇做过， 系为时未晚，仲有一个月， 冇错啦，追赶住嘅就系剩翻嘅少少嘅时间。其实有啲乜嘢你会希望自己都系能够可以咧，就系实现到同埋成功嘅咧？好啦，边个讲先？ 我先啦， 年轻人先啦， 我先啦。咁我咧， 新珠啊， 系其实都有啲同阿马老师都有啲关系嘅。因为阿马老师我仲记得咧，即系旧年大概都系呢个时候啦，佢就话要学吉他。 喂，好似有人揾我，有人揾我。 你又同自己计数，又同佢算账， 系啦，即系 1月31号， 1月31号啊嘛， 今年你自己讲 下，今年年头嘅1月31号， 哦 ，OK， 我记得。 系咁 嗱，其实我哋冇人逼佢噶， 冇人逼佢 噶，自己无端端 系啊， 我仲记得啊，我特登去买条吉他带送俾佢， 我记得啊， 希望佢有胶带啊， 我记得啊， 嗰条嘢咧， 嗰条带咧 喺度，喂，佢都系话俾我听咧，呢个深层意义咧，我真系有啲感动， 有鬼用咩？ 有咩用？ 系啊， 送咩俾你都冇用啦，系咩带都冇用啦，系嘛？ 我真系好似揾我， 我下次送条安全带俾佢算啦，你咁安全啊， 我送条皮带俾 fit 佢，系啊， 系不过都要俾翻啲 credit 佢嘅， 点解啊？ 好夹硬噶呢个，因为咧即系佢又话要学吉他啦，咁我都即系又做咗个关于吉他嘅节目啦，所以我都即系想自己咧系呢一年系学多啲新嘅嘢，即系吉他上面可能学啲新嘅歌啊，或者新啲嘅弹奏技巧。咁于是咧我就真系去咗报。电吉他堂，我以前未试过学电吉他。其实咧，电吉他同木吉他好唔同噶。我学真系弹落先知。咁我谂下，我弹木吉他都一阵啦。咁电吉他就可能嘈啲啊，啲声唔同啲啫。 同埋有电咯， 系有电啦，一定要 木吉他就冇插， 咪好似我咁咯。 系啊，即系 道具 系道具咯，咁样。咁但系咧，我真系去跟咗老师啦，去学咗一阵咧，哇！我发觉原来真系好多嘢要重新执过。基本上你可以当佢两样。 樣係唔同嘅樂器嚟嘅。 有咩唔同？ 無論係 啲 cord 一樣啫， 啲 cord 一樣，但係咧你嗰、那個我哋叫 touching 啊，真係你隻手點樣彈落去啊？個手感啊，譬如木吉他，我多數係會用右手係會用手指彈啦，即係每條線楞下楞下咁樣啦。 電吉他 用 pick 啦，咁都會有手指彈嘅。 我知一塊嘢 咩啲乜嘢嚟㗎？ 撩撩嗰條弦線嘅，弦線嘅。 撩条 线 先， 系啊，我知道啊。 咩形状噶？ 好似个指甲咁嘅。 算你， 唉， 真系啊。 不过都 学咗呢啲嘢啦， 系啦，就学呢啲嘢啦，系啦，学咗成年就学咗呢啲嘢。 冇错， 系啦，咁 我5000多元。 喂，你俾我好过啦。 你成日都同佢咁讲噶， 我教你好 过。讲咗好多次， 系啊，死都唔肯。 唉，跟住系啦，咁我真系去咗学，即系报咗班啦，去学啦，跟老师学啦。哇，真系好多好唔同嘅嘢。咁我发觉咧。原来 同学都不同啦，系嘛？ 唔系我自己啫，自己一个 我自己一个人 系啦系啦，因为 单对 单 系啦，因为同学你始终班咧啲大家啲可能 level 又唔同，譬如我谂个马小强去，咁老师都唔知点教系咪先？ 人哋都单对单啦， 唔系就系佢就好好彩单对单唔会累到其他人。 系啊，听讲而家唱歌都单对单啦， 系佢唱歌梗系要单对单，佢唔单对单唔学噶。 同学咩同学嚟噶？低晒条 系啊！ 个老师即刻擦咗个招牌先，你唔好玩落学， 知礼全街人， 唔好玩呢个学。 系咁啊！一路弹咧，我就发觉哇，原来自己好渺小啊！即系你学发觉咧，即系好多时诶，当然工作上啊，或者生活上已经好忙咧，你仲要再拨多啲时间去，基本上学一样全新嘅嘢。 所以我好欣赏你啊！ 哇，真系好攰， 咁忙， 好难， 佢真系忙， 但系系会有个成功感喺度。 系 因为譬如电吉他同木吉他唔同，即系木吉他可能大家弹咧就系自弹自唱多啲啦，电吉他咧真系要弹啲 solo 啊，即系咧嗰啲好型嗰啲系啦，系啦，好听卡拉邦尼亚，唱啫， 佢就咁哼出嚟都咁开心。 你弹呢段嚟做咩？ 系我未学，未学系啦。咁但系即系会开始咧有啲动力去，譬如搵一只歌中间咧嗰个 solo 系点样弹啊？个老师真系咧开始。逐個音同你去拆解，逐個巴同你去拆解，逐個小節去同你拆解。 聽唔聽到啊？係咁噶。 跟住咧，係啦，即係可能咧呢個音咧，佢咧可能係哇，佢哋要用一個叫 palm mute 嘅技巧，即係你可能咧手掌嗰塊肉啊，要咁樣揞住啲線，營造到佢一個彈下嘅嗰個效果。跟住咧，但係咧你彈嗰個音係咁樣啫喎，你下一個音咧又要個手掌又要離翻開，又要彈另外好多好細微嘅。哇！一拆開咧，原來個世界係咁大。 哦。 咁所以咧，我就自己。即系俾我仲有一个月，即系呢一年仲有一个月就是、左右就完啦。 但系你唔系学咗好耐啫嘛？ 我都学咗，我谂三四个月左右。 你会唔会俾自己太大压力啊？ 唔系，我都系一啲小目标嚟嘅，小目标嚟嘅，即系可能系弹一段。一隻歌嘅一段嘅樂句咁樣咯，真係成功地彈到，係啦 solo， 希望可以喺年尾之前彈到咯。 邊首啊？大家熟唔熟㗎？ Ozzy Osbourne 係 Crazy Trick， 係一啲即係比較嘈啲嘅嘢，所以今日唔播俾大家。我有諗過可唔可以俾人播俾大家？ 你喺你自己嘅節目播啊？ 哦，播過啦。 我都有聽過。 反應點啊？反應好唔好啊？ 反應啊？你有冇聽？OK 啦，就係我唔理㗎啦，我自肥㗎啦。 其实如果有时自肥又真系几开心， 唔系同埋你自肥系你做好一样嘢嘅动力嚟嘅，系啊，即系话你会俾到你动力去做好啲咯，系啊，即系话弹好嗰个成功感系好大嘅，系啊，咁所以就我嘅目标暂时就系 我对你有 信心，希望年底之前可以弹到少少啦，未必话弹晒成只。 咁几时 Hotel California？ 排下期， 难啲嘅咩呢一只？ 唔系佢唱歌好长啊， 系咪系六分几？咁啊 系，系啊，所以 再唱慢 啲 嘅话，可能成只粤曲咁样。 正 12分嘅， 12分。 因为你练歌咧，真系要放到好慢嚟练嘅，真系跟拍子机。 我梗系知， 系啊，真系 练琴都系噶。 吓，练琴一样啦，即系佢个拍子可能系120咁样啦，咁你可能60，即系放慢一倍，咁你真系好似你练嗰下其实好痛苦。 冇错，第一只音同第二只音，你中间去 系啊，哇，点啊，我又弹到，又弹到，又要翻转头咁样。 系啊， 咁所以希望有呢个毅力，起码坚持到年尾可以弹到呢只歌。 加油！ 马小强， 你先啦， 手啊，你真， 你先。 我想讲下你自己吓，即系你练吉他嗰啲嘢，你听人哋真系讲完之后嘅话，你 真系好惨， 絕對有，絕對有啲人啲漢傑上去嚟。 聽講好似還翻俾個物歸原主嚟。 係啊， 因為大佬借咗吉他俾佢， 佢借咗俾我啊。然後有一日係啊，佢話阿妹要學彈吉他，我就還翻俾佢啦。因為其實咧，如果呢一樣嘢咧，我真係覺得好慚愧，好唔安樂。 咁點解你唔改過啊？ 年尾嗰時咧， 你改過咪得咯？ 你俾少少時間我， 俾咗成年你咯，大佬。 唔係俾少少時間我講， 俾少少時間你做乜先得？ 係啊，俾少少我講。 講下你自己慚愧嘅事。 好慚愧的，而且確，我真係嗰次我去走入去，即係推個玻璃門入去間吉他鋪，然後話學彈吉他咧。其實我好耐冇做過呢啲動作啦，即係為咗去學一樣嘢，我真係好耐。 個老師點？你啊？定係你幫你個仔補？ 嗱，佢冇咁样讲，佢话帮你个孙啫， 秒你，你冇嘢啊？ 咁就即系第一次个感觉真系几好，但系我真系唔系藉口嚟嘅。 你觉得上堂啊，即系弹吉他嘅， 即系都系咚咚声啊，嗰个 你系读读声啊，你唔系咚咚声， 手指揿 咚咚声，你都仲有声啊，读读声嘅时候你就揿唔到。 因为我已经问咗佢啦，我系应该揿啊，揿。即 手點 樣 喐 啊？係 啊係啊係啊！因為我淨係我本來咧，我就同佢講，我話咧，我要想一個月時間就學彈一首歌啊。咁佢話應該就冇問題嘅，一個月係四堂到啦，即係一首簡單嘅歌。 係彈四個 chord 啫嘛。 係啊 ，today 咯， 兩個 chord 都有㗎啦， 兩個 chord 都有咯。係啊，點會唔識啫？ 係啊， 我就覺得你好犀利咯，你。我覺得佢就係創作一個即係，我諗係香港開埠以嚟嘅啫。彈吉他嘅時候可以一年都學唔到一隻 chord 喎，你可唔可以忍受？你自己俾咗咁多錢到最後咩就係一個 C chord 都撳唔到咧？係 啊，我 真係好， 唔係佢都振興香港經濟嘅。 好唔 咁，但係你問題係唔會有人會咁啊嘛？係 啊，我其實真係真 係你可以入呢個健力士紀錄大全， 應該可以啦。 一年都撳唔到個 chord。 最近咧就學唱歌。系真系， 咁你覺得邊樣容易啲咧？ 唱歌容易啲， 唱歌容易，真係唱， 即 係 點到你都會有必到個音出嚟啊！ 係啊，嗱，嗰個老師淨係同我講一樣嘢，佢話我一企起身行埋個麥前面咧，我成個人咧就 震啦， 好緊張，冇信心啦。其實佢自己講啊，佢話你個聲都 OK 嘅，又厚啊，乜啊嗰啲唔講啦。 嗰啲門面説話嚟嘅，你唔好信。 應該係，所以我冇信。我唔信，我哋冇講 啦。係 啊，你鼓勵下， 幾有天分 喎，係啊， 真㗎，係 爭啲技巧啫，係 真 㗎，俾人 真 係 㗎。 我係啊，你而家先知啊，佢一定係咁同你講嘅。其實你都有啲天分嘅，但係要練咯。係 啊， 即係有好多嘢嘅就係都係靠你自己嘅，但佢一定會讚你幾句㗎。 但 係 我真 係 唔知點解咧，我企喺度對住麥咧，我 就驚啦， 我好驚。 嚇，咁你坐喺度咯。 你早啲讲， 你揾张嗰啲高凳咯， 系啊， 你都系坐喺度做节目，你又唔惊？ 系咯，你依家都对住支麦， 系啊， 我真系唔惊，又，但我唱歌就真系好惊， 嗯， 系啊，我真系唔知点解，我以前一开始嘅时候咧，真系唔系特登唱到好衰嘅呢个，系真系唔识， 系真心唱得咁衰嘅， 系， 唔系我觉得你 真心同埋假意得一样系衰啊，你明啊？ 特登同冇心都一样，好嘢， 我哋唔会原谅 你，我好似好夜咯， 追击佢今日系。 攰 啊！仲有几日啊？同你讲， 系啊，马斯克批判大会，我哋 冇 事 啦。 唔系 咁你想做啲咩嘢啊？今年？ 今年我真係嗱，有一樣嘢我真係做到啦，就跟咗啲老師去行山。 嚇， 雖然嗰啲唔係好高級嗰啲，但係我真係願意星期日七點鐘起身。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 挑戰嚟 嘅，即係都係一個突破嚟嘅。你如果唔係咧，你唔好搞我啦，起碼十二點先趌起身啊！但同佢哋行咗 成個人，你意思啊？成個人趌起身 係。但係行咗兩次之後咧，我又覺得嗰啲係真係值得嘅，即係趌起身，朝頭早早啲趌起身係真係值得嘅，另一種樂趣嚟嘅。即係你見到啲風景， 有冇話行邊度多啊？ 唔係行咗兩次，一次 點解你想問佢行邊度？ 我冇避開咁啊。 费事晨早起身行山，我撞到你添，哎呀！ 其实真系 又唔知打唔打招呼好啊！你知 啊，大家唔好唔好打啦， 尴尬噶， 又唔知要唔一齐行好啊？通常得一条路嘅啫嘛，咁你如果一齐行，仲有三个钟都要，哎呀死啦！有嘢队多 我试过，因为我真系试过，我试过就系啦，山长水远，唔知去到边一度咧，无端端落车嘅时候，你通常你都系嗰即系嗰架车就系嗰堆人，佢亦都会去到嗰个位嘅，就系由嗰度开始出发，点知撞到人，跟住就无端端觉得，哎，不如一齐行啊！最唔想听到呢句说话， 啲零食又要分俾佢食，哎呀， 系啊， 行咗两次，开心嘅。系，一次系鹿颈，一次喺太平山，行翻落去下边个水塘。 有我听嚟听，我爹都有两次啫噃。 系啊，行咗两次咋？ 咁你年尾会唔会再行啊？ 如果佢有团，我会去，我一定会去。系啊， 好啊， 系。 咁呢一个就系你今年希望可以再做到嘅嘢啦，系咪？ 多一次 系 嘛？ 系啊。 唔系，同埋仲有一个课程，嗰个医师都叫我一齐报嘅。 嗯。 啊，咁我唔讲住啦，费事好似讲咗又 讲啦，有乜所谓啫？你讲完都唔做 啦。我哋都冇遇过你做到。 系啊，我都系咁话。 期望冇失望， 系啊，系啊。 佢叫我一齐读树木， 读树木， 树木 吓，即系学 即系 类 似 树 木扮啊嗰啲嘢，系嘛，好好 玩嗰啲啊， 系啦，系啦，系啦。 我劝你最好唔好啦，因为读完之后嘅话，其实佢应该可以做嗰啲即系树木嗰啲医生， 系 啊，嗰啲医生嘅， 系啊， 你 推上 木喺度， 笃笃笃笃笃笃笃，笃木马。木马程式，木马程式终于出现，有只特木马。 超人， 这地球这亦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从压力跌低，受侮辱跌低，提笑面对低。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走错，冲算是真正变大哥。原来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飞机练完战，别怪我，越是能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凡梦有时气不断如水。错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窗，我双花颠倒便只妥协的扯是木偶，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前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计，令我学到来即是一切，放鼓起勇气，为我的自由一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官员说，在柬埔寨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国防部长奥斯丁，正是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晤。中国国防部日前表示，中方对在会议期间与美方交流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回来本港，两间电力公司将会公布出年的电费安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世界绿色组织行政总裁余远请表示，受到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波动、燃料费一直上升的影响，预计中电整体电费加幅超过10%+，港灯更加超过30%。市民唯有想下怎样节约用电，但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出年落成之后，预料会找到相对便宜的天然气，燃料费就会减少。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成员吴坤廉表示，无论电费加幅怎样都会对基层构成压力。他又说，两电协助合资格的劏房户安装独立电标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执行一段时间效果不好，因为部分业主不愿意配合。他期望两电以酷热天气津贴的模式资助劏房户，亦都关注怎样向有关户主提供节能电器。天星小轮提出加价申请，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的票价加1.8至4.2。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陈恒斌表示，政府应该考虑清楚天星小轮加价之后会不会适得其反，导致客量减少。他说，当局应该考虑协助增加天星小轮的非票务收益，例如翻新码头，以吸引出租给商户。他又认为，日后可以考虑本地人和旅客设不同的收费。另一个委员实政员卓田北辰说，支持天星小轮单程票价的加幅，因为票价调整之后依然比港铁和巴士过海线便宜40%，但是如果月票维持在160元，正是港铁月票和单程票的7折折让，所以反对月票加价。他又说，政府迟早要考虑设立公共交通票价机制，处理所有集体运输工具的加价。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一传媒和苹果日报6前高层和集团旗下3公司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6前高层今日在高等法院答辩，他们早前已经表明认罪的意愿。案件由高等法院3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李素兰和杜丽冰审理。6被告包括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总编辑罗伟光、执行总编辑林文忠、笔名卢峰的主笔冯伟光和笔名李平的杨清奇。至于黎智英和3公司涉及的国安法案件，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开审。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54点，跌咗1点，总成交金额5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4点，跌咗唔够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45.8跌咗6.7，盈富基金17.76跌1仙，腾讯控股283.6升咗4仙，系升咗4毫啊！腾讯控股283.4升咗2毫，恒生中国企业60.66跌咗1.2，阿里巴巴74.8跌咗1.35，南方恒生科技3.562跌咗1毫。跌咗1.4仙，友邦保險74.8升咗3毫，快手52.65跌咗1.05仙，港交所289跌咗3.2，京東集團205.6跌咗1蚊。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07，日元141.81，瑞士法郎0.957，加元1.343，人民幣7.152，英磅對美元1.186。欧元对美元1.027，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7点，升232点。港金报16220蚊，跌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26美元，卖出1744.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咧就喺百德新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比较挤塞，龙尾就喺纪元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一段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非常之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青山公路由于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快线仍然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嘅行车距离，就算有突发事故都可以有时间应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查案系需要想象力， 估计呢个女仔好大机会系佢同乡。 观察力， 你确定系呢度？ 帮我带全喺 CCTV 消失嘅盲点区，只有呢条小路。 判断力， 正常人肯定会觉得唔对路，会反抗，佢走唔远噶。如果真系出咗咩事，肯定就喺呢一头。 想学查案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时时节节都要关心屋企人。 今日是11月22日，亦都是24节气入面的小雪。农历10月中旬开始气候渐冷，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渗而雪未大也，故称小雪。 既然天气开始冻了，是时候要看看你的屋企人注意保暖，小心身体，一起健康过冬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仍最爱。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日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 good 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时间咧翻到嚟咧就系呢个早上嘅十一点四十分啊嘛，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逢礼拜二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环节，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咩啊？ 呢一年啊，得翻一个月， 将尽啦， 将尽。有啲咩你想做又未做嘅呢？ 冇错，头先就分别又讲咗啦，系啊，咁有冇补充啊？ 我冇补充啦， 冇补充啦系嘛？ 系啊， 冇嘢要学啦系嘛？ 冇啊， 系嘛？做树医生啊嘛，你系嘛？ 树医生。 是不是啊你不要醫死樹我告 訴你。不要剁木。最尾啊，见到佢个头系咁做乜嘢？我学剁木， 咪系咯。好啦，嗱，咁其实我就要到同大家讲一讲啦。咁譬如可能系今年嚟讲咧，我觉得唯一非常之对唔住自己嘅咧，就系我摆低咗我好中意嘅陶瓷。 哦，系足 足一年啊，系啊。咁其实我就夸张到去到一个地步咧，我基本上系自己屋企嗰度咧都有一个小小嘅好似 workshop 仔咁啦。 哇，即系人鬼情未了， 冇错啦。但系后边冇坐一个人嘅。我自己捽啫， 前面有， 前面有几个，系啦嗱。不过讲真的，我都觉得嗰套戏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都有一个几大嘅影响嘅。因为就系、是、喂大佬啊，你梗系幻想自己系地面魔王啦， 系啊，一定系啊，一定有个设定喺度。 跟住佢就有咁嘅设定，跟住你就哇，佢真系几好玩，嗰啲捽嚟捽去，拉嚟拉去，劈嚟劈去，咁就可以整个杯或者整个你自己想要嗰啲食器。咁我觉得呢件系即系几好玩嘅一件事啦。其实讲真咧，第一次去接触呢一样嘢，讲紧已经系五六年前嘅事嚟嘅。但我真系似乎系有某啲嘅，即系一啲地方我都系突破唔到咯。即系例如我拉杯咧，我到今时今日咧，我都觉得自己喺技巧上面咧系欠奉嘅。咁但系点解咧？系因为我个老师就成日同我讲，佢话呢一样嘢你系要 keep 住做嘅，即系等于咧要训练你嘅运动嘅时候，你嘅肌肉嘅 muscle memory。你如果你即系你嘅记忆，若果你知道嘅就系要咁样嘅话咧，你自然你就会可以唔需要太费力咧，你都可以做到呢一样嘢。但系如果你有一次上完堂之后，你再摆低。其实你由零开始嘅，咁所以嗰阵我成日就因为系咁样嘅话咧，這个咁嘅轮回咧就系一次又系咁，两次又系咁，三次又系咁，所以我就系永远都唔可以嘅，就系突破到自己嘅，就系可以好有信心咁样，就系将即系由零开开始嘅就系拉杯拉到好好咯。咁系呢一样嘢，我 系 唯独 但 系 有冇 话 要 几 耐时间噶？即系佢话由零开始 pick up 到你真系可以好顺利咁拉到只杯出嚟咁样。 嗱，当然啦，其实有时如果你有玩开陶瓷嘅话，你都会 feel 到嗰种感觉，觉得嘅就系你学踩单车，你学 踩 单车 嗰个平衡感， 冇错啦。你学识咗， 突然间一日就识噶啦。 系啦， 就算你冇好耐冇踩，突然间你都可以踩翻。 咁但系你话你 pick up 翻嘅时候，你都会有啲就 有少少摇摇地。 冇错，我呢一种拉杯嗰种感觉嘅话，亦都系一样。即系我就会觉得嘅就系我好似识嘅，但系我就好似有啲嘢我又捉摸唔到，又或者有啲嘢我又拿捏唔到。咁跟住咧，你就会冇信心咧，佢就会拉唔高，甚至乎嘅就系你整唔到咯，即系整唔到你自己。心目中想希望做一样嘢，咁可能嘅就系你最初嘅时候嘅话，我想做一个杯，但到最终我做一个碗咯， 都好啊， 系会咁样嘅，你明唔明啊？ 嗰啲 唔成功， 嗰啲大排档谂住用杯饮啤酒，都系用碗饮啤酒 啊，即系我都 当系一 个 器皿咪得咯， 嗰啲战斗碗 系。即系当然，你话我整一只杯，我到最后整个茶碗咯咁样。但系嗰样嘢嘅时候，一路都突破唔到嘅话，我就唔可以就系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啦嘛。咁所谓嘅就系你成就到你自己嘅就系我自己设计想做一只杯，我就一定要做到一只杯啊嘛。但我而家嘅就系用我自己嘅嘢嚟去就我自己嘅技巧，咁啊即系我唔得咯。咁所以呢一样嘢，我系希望我喺今年之内嘅话系能够真系可以好好地咁样去 pick 翻， 但系如果我都有啲好奇，如果你由零开始去整一只杯。 灰出嚟啦、嗯。一個週末得唔得咧？即係 可以 掟埋兩日，係應該可以做得到。 其實你整一隻杯嘅話，唔需要咁耐時間、 嗯、 如果你講緊拉杯嘅話，你快快脆脆應該可能係會先一個鐘頭裡面嘅話，你已經可以搞到噶啦、嗯、連埋差泥啊，跟住你可能擺落個杯。 但你可能又要攞翻嗰種感覺啊嘛。係 啊，攞翻 嗰種 感 覺 要啊。 係，佢真係可能混埋自己兩日，咁就出得翻嚟就已經可以有大概有嗰個手感。 我就覺得佢就係個手感，正如你講得好好啦、嗯，就係、是、咧就捉唔翻。我就唔知點解我捉唔翻，但我好奇怪，當我每一次我再去翻我個陶瓷教室嘅時候咧，佢、嗯、會講翻俾你聽嘅就係一啲小撇步，或者係有一啲嘅就我突然之間唔記得咗個嘢嘅話咧，你又做到啊、 嗯！ 但係唔知點解就我一翻屋企我自己嗰個 view 嗰度咧，我又整唔到 啊！ 係啦，所以佢就是來來回回，來來回回，同、埋我覺得係個信心嘅問題啊！係、 嗯、 啊，我覺得陶瓷有一樣嘢，我點解會咁中意係因為其實你不斷咁樣去解決問題。 嗯， 系啊， 即系嗰嚿泥， 嗰嚿泥其实佢 系 有生命力嘅，同埋以及嘅就系话真系好因应住你嗰日嘅嗰种嘅手感，你嘅感觉啦，你个人嗰日你好唔好平唔平静啦，都争好远噶。如果你个人平静啲嘅话咧，你会 feel 到每一样嘢都比较顺啲嘅。但系你嗰日好 grumpy 嘅，或者你嗰日你起身你嗰阵硬系唔知点样咧、 啊， 你做出嚟嗰个作品咧，佢都好似有反映到你当日嘅嗰种咁样嘅感受嘅。咁、所以嘅就系我觉得呢一样亦都好得意。当你一路拉嘅时候嘅就是。诶，唔对路喎，你又要救喎。咁但系如果你救唔到嘅时候，你将佢变第二啲嘢啦。所以其实你系不断咁样嘅，就系喺嗰个过程当中， 或者一个碟啦， 你就系去点样去补救一啲嘅，就系未必能够如愿嘅一啲情况。 但可能最尾整到出嚟嗰嚿嘢都靓嘅， 可以咁讲。 系， 所以其实艺术品咪就系咁嚟嘅咯。有时嘅就系嗰个人话系噶啦。 啊，我想问你而家 都系咩？ 有冇做一样嘢你最满意噶？ 我未有，我未有，系、哦、啊，系、okay. 啊，咁所以就我希望今年即系剩翻一 个 月多少少啦吓，我会再勤，好似你咁样咯，勤练功，系啦、 啊，要挤到啲时间出嚟， 冇错，要挤到啲时间出嚟， 成日咧就做嗰样嘢， 我试过噶， 得唔得？ 我就系、是、猛。跟住咧就不停咁樣猜嚟，跟住整咗好多嚿，就呢嚿唔得，再第二嚿，整到最後尾嘅時候係一嚿都整唔到。 哦， 但係我就坐咗喺個 view 度六個鐘頭， 哇！ 一樣嘢都整唔到，係咪好邪啊？ 欲速則不達， 心情好唔開心， 心情 不 好、啊。 所以我依家都係啊，我譬如練吉他咧，我睇住啲嘢嚟練咯。即係可能睇住波，睇住 睇住 波，跟住咧就攞住吉他，即係可能咧就做啲 慣咗個動作為止， 慣咗個動作為止咯，即係要將佢融入你嘅生活入面。 係啊， 係你個人唔可以個情緒太影響到，如果唔係真未必。 所謂係咪就係你咩個人腳同埋個吉他合一啊？係，即係你嗰樣嘢嘅話要同你合一咧，你先至有嗰種。 同你做 gym 啊跑步一樣，你都係練嗰啲肌肉，練嗰個感覺啊嘛。 聽唔聽到啊？马小强， 我最需要学吉他嗰度咧，冇个电视俾我睇波。 咁你翻屋企可以睇住电视噶嘛？ 你有冇试过用呢种方法啊？ 冇试过， 学完翻去练啊，唔系叫你喺睇住电视学 啊。 真系搞到鬼 搞错晒，就系咁咯。好啦，咁今日我哋三个分别有唔同嘅嘢啦。咁啊，就欣欣希望可以练好自己嗰啲电吉他啦。咁啊，马小强就希望可以咩啊？ 嗱，我做几样嘢，学唱歌啦，行山啦，继续 唔好开咁多期票， 系啦， 全部都 学树唔开啦，系啦、但都、都想嘅， 学树学飞啊你，你学埋飞啦，不如， 我想喺你面前嘅对你开嗰啲支票，直接撕烂佢，喺你面前撕到粉碎。好啦，咁我自己嘅就应承大家啊，咁希望可以喺剩翻嗰啲少少时间嘅话，好好地去落学好我自己嘅陶瓷同埋拉杯，好嘛？好啦，咁至于我哋身边嘅朋友嘅话，你咪究竟又有啲乜嘢佢好想做嘅话咧，一陈转头同大家讲讲我哋嘅街坊街坊。 好。 才松开衣领，把衫褛脱掉，遥控风采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才爬起，干杯酒喝，眨眼想起了谁， 什么是情且让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爱吞进情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逃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却会吞进情绪，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走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只好遵守，一天光都过去。 听过有 MC 张天赋嘅干啊，咁、啊，我哋即刻就听一下，不如我哋啊，今日嘅街坊街坊啦， 男定女第一个， 声音经过特别处理嘅，你估下， 尴尬嗰个样， 系啦，系咪你识嘅，好 f 全部都应该你哋识嘅， 系、 okay, 同事嚟嘅， 同事嚟嘅， 好啊， 好听听先啦， 嚟。 哈哈哈哈，真係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一年365日，哇咁快就已经去咗12/11啦。每一年嘅年头呢都有好多宏图宏愿啦，例如发达啦，例如要学啲乜乜乜乜啦咁样。而我今年呢一个好卑微好卑微嘅愿望呢係想达成嘅，係女性嘅终身事业。就是减肥肥肥肥肥肥肥肥，除了日子呢，随着日子应该说日渐的一日一日咁逝去咧，2022年咧亦都就嚟到尾声啦。我喺2022年初立下嘅宏愿系要减双位数字嘅磅数，我系希望减翻去我未生我细 B 之前嘅磅数，好卑微嘅咋，真系唔多啊，可惜。好可惜，今年是一磅进账都未有啊，我仍然是维持到吓、啊那个磅数是 remain unchanged， 所以咧我好希望，好希望喺2022年12月31日之前，轻轻系咁以俾我回落翻几磅啊，唔该唔该，我会好努力噶啦， 减肥啊， 我会好努力奉行咧。168系嘛？我一定会试试佢嘅，或者12个钟头里边，就食晒我要食嘅嘢啦吓，咁样总之任何计划咧，我都会试一试噶啦。只要减到一磅，我都觉得目标达成。 我话俾你听，通常咧啲咁长气嗰啲咧，一定做唔到。 阿小强咁啊， 肯定系啊。喂，点解你录嘅时候咧有只鸡喺后面？喺农场 唔系，因为应该系啲 B B 嚟嘅，喺声音经过特别处理。 有鸡叫啊！ 我听到啊。 点解 B B 叫？ 阿妈唔好讲大话啦。识嘢 要保护证人啊，所以我哋就经过特别处理嘅。 我应该知系边个啦？呢个佢年头同我讲咗噶啦。 系嘛？ 佢同我比赛添啊。 但系我成功喎。系 啊，我瘦4磅喎、啊。 哇，你上去同佢啊教以胜利者嘅姿态， 咁又唔好。 好，仲有冇？ 好，仲有啊，呢、這个第二位街坊 嚟。 年头的时候雄心壮志谂住每个月都睇一本书，跟住仲喺晒社交平台嗰度出咗 post， 今个月睇呢本，点知去到三月就已经睇唔完第二本，去到而家十一月我只睇咗四本书， 死啦！ 我都谂紧可以点样追上进度，定系我睇埋第五本已经当平手离场？ 其实你唔使睇晒噶， 系啊， 你睇嗰本书啫嘛， 系 咯。你有时有冇试过系咁样噶？ 睇个封面啊， 我都系 封底啊， 冇错。 其实买嚟草噶嘛， 系啊， 买嚟草唔系攞嚟买嚟睇， 或者佢买两本老夫子咯，实好快睇晒。 咁又唔好，但我觉得就可以睇睇佢里面嗰啲写个介绍咧。 系，有时我买咗翻屋企摆喺个书柜度，即系当自己好有品味噶啦。 系啊， 其实冇睇过。 我完全赞成你咁样讲，啲人嚟 当装饰系啊，有嗰本啊咁啊， 系啊， 好咁啊，听下下一位街坊。 我好想在2022年完结之前平日可以 去冲 浪。冲浪这个兴趣是我八月即是暑假完结之前开始，由八月开始学脱离 BB 班都用了五个几星期，可以成为新手不用跟教练玩，其实都已经过了中秋节了，即是代表水已经变冻。如果明年夏天才再玩，真的会没有肌肉记忆要由零学过的，所以我真係買咗防寒日落水衣物，希望冬天都可以 keep 住玩。不過因為工作關係，每個星期只係得週末可以去練習。大家都知啦，每項運動想玩得好嘅話，一個星期一日點夠㗎？所以我真係好想平日翻工之前去沖浪㗎。嗱，我計好曬數㗎啦，前一晚準備好曬電台嘅工作，然後第二朝七點鐘起身，九點鐘入到大浪灣或者長沙下灘。换衫落水冲两个钟，咁搞呢搞路啦，抹干净嘅人冲晒身啦。十二点钟走，出翻市区翻到电台咧，都只系下午一点嘅啫，仲可以食个晏，饮杯奶茶添。但呢个想法咧，想足成两个月咧，都未行啊，都未做啊。嗱，而家条声出咗街啦，全香港嘅人都听到，所以我一定会做，一定会找数嘅。 我知啊，呢个系蚀啊嘛。 听到马小强人哋好有目标咁样去实 行， 呢啲又系啦，同第一个一样，系咪讲得多都系唔会做到嘅。 好，另外一位街坊啊， 系 如果要讲到咧喺2022年要达到尾班车做到嘅一个目标咧，我就希望系可以学识点样去影相，因为咧以前惯性咧影相都系攞手机啦，但系真真正正要用一部嘅相机去影相咧。呢一樣嘢我就真係唔係好識嘅，咁我而家就係作為一個初哥，希望可以係睇一啲嘅網上嘅教學短片咧，咁就可以學到下，跟住咧去自己喜歡嘅地方咧影一輯靚相咁就好啦。 系咪用手机影啊？ 相机 用相机影 啊！ 哦，用相机影真系要学 啊！ 系 啊！ 喂，但我想同呢一位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喎。其实有时咧有啲唔知咩 class 咧，系你俾钱嗰啲喺网上面嗰啲 OK 嘅喎。 系啊，嗰啲摄影班 系啊，真系 OK 噶，但系都几贵噶，美金计咯。啊、 美金計 美金計，因為其實佢教你嗰啲全部都係 master 嚟噶嘛。 哦，大師班， 嗰一隻大師班， 好 真係 OK 嘅。 聽埋呢個同事啊， 剩翻一個幾月啦，咁有咩係想做但係未做到，咁趕尾班車係希望可以做嘅咧，就係、是、賺第一桶金咯。咁我粗略估算過嘅，我而家嗰個目標大概達成咗五分一咁樣咯。咁啊，因为赚第一桶金啊嘛，咁五分一，我而家系做到好鬼金，咁啊，起码五分一入边有个金字系做到咗嘅，咁另外五分四就要再加油啦。 我都同佢一样啊。 但我发觉呢班街坊同我都有好多共通点， 例如 咧，例如咧， 得个 plan 好讲系嘛，得个口讲唔做啊嘛，真系冇。 唔系佢已经做到咗五分一啦， 系 咁啊，仲有五分四啫，系啊， 储钱、睇书、 系 去冲浪，系啊，仲有就 系 摄影，系几好啊，同埋减肥 系 嘛， 唔系可能我哋新年再问过佢哋，可能答翻同 一 样， 其实系噶， 唔系一年后咧， 我要睇几多本书，我要冲。我要影相，我要学吉他，我要学唱歌，我要学啄木，我要学树学飞。 一年后呢再访问呢大家唔使问啦，重播就得啦，重播呢啲答案。 但係其实有时会㗎喎、哦嗯、你一年你做唔到嘅嘢，咁跟住你会希望㗎就係、是、即係会继续会希望喺第二年嘅时候你会再做返上一年嘅嘢㗎嘛。 係 你有冇试过？ 我有啊，成日都 但係。减肥囉。 但係减肥係终身事业嚟㗎嘛。 虽然係终身啫，但係其实你有时你会成功㗎嘛。 係 但係。成功你会腰㗎嘛。 跟住就会肥返。 就会食係啦，冇 错。就会永续呢个。 就 是 因为个嚣字， 系啊，系 H I L L， 唔系，所以我就会拣啲，譬如学吉他呢啲，你学海无涯啊嘛，嗯、你永远都会有再进步啲嘅空间嘅，点、嗯、样都可以再弹好啲嘅，咁、嗯、所以照摆喺度。 但系我觉得同人系好大关系嘅，我见过有一啲咧，真系譬如好似你咁啊，的起心肝你会学，你就真系会俾心机啦、嗯。但系有啲嘅话系得把口讲嘅啫，吓、嗯，有啲都会系咁。 学树学飞啊， 即系其实真系睇人咯、 啊。学树学飞啊，学树学飞啊。住我飞强， 减少。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91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61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4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7跌咗7仙，美团144.1跌8.4，腾讯控股283蚊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60.4跌3.8，阿里巴巴74.3跌1.85，南方恒生科技3.542跌咗3.4，友邦保险74.45跌咗5仙，港交所288.2跌4蚊。快手52.15跌个半，中国移动51.1升咗1.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9，英镑9.26，瑞士法郎8.162，澳元5.167，加元5.814，新西兰元4.781，欧元8.0147，每百日元对港元5.5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96。日经平均指数报28,135点，升190点。港金报16,220蚊，跌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06美元，卖出1,7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油荔村，由于慢线有工程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油荔村一段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一段慢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由于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也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屯门市广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即係點解你會睇埋呢個人嘅個樣好好和善咁樣？有八成啦，因為眼即係雙重心生，其實以前好多人都係咁樣。你自己嘅心地善良，你個樣咪表現到善良出嚟。可能我成日都唔識轉彎抹角，平常嚟計，我係冇乜嘢講嘅，唔係好出聲， 唔係好多嘢講嘅。 因為點解咧？即係我驚我失言啊！我講嘢好直。我係張兆輝，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台话你知， 呢个芝士肉酱意粉好似几啱阿仔，叫俾佢食咯。 但系好似好多芝士好咸咁，你唔怕啊？4至6岁嘅小朋友每日嘅建议钠摄入量应该少于1200毫克，即系唔多于半茶匙嘅盐。 又系，一时醒唔起，芝士系好高钠添。平时在家里我都不会给太多有酱汁的食物他吃的。我知道日常饮食当中钠主要是来自调味料和酱汁，所以为小朋友预备的食物我会特别留意烹调方式，还有会减少使用现成酱料。 啱啊，至于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的时候，就可以选啲少盐少糖的食店，或者是星级有型食肆，他们都有提供一些含较少盐的菜式。啊，讲开小朋友的饮食，我知道有些家长担心小朋友不肯饮水，就会用果汁来代替。你会不会的？ 不会，我会叫阿仔食完个水果，同时获得膳食纤维的益处，因为果汁的游离糖分量都很高的，饮惯了就很难翻转头的了。 是啊，想小朋友爱饮清水，真的要由细做起，父母要以身作则，亦都可以用贴纸、优先使用权等等的育儿技巧去鼓励小朋友饮水。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其实属于危险品，一定要小心使用。新修订的危险品条例已经在2022年3月31日生效，制造、储存、运送或使用危险品要领取牌照，危险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都要符合新法例规定。为了方便市民，条例亦定有豁免情况和设有24个月过渡期，详情请浏览消防处网页啦。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的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马老师。 因为我哋系一个，系啊，我即系马师啊嘛， 系啊， 马师师， 新同学喎， 系啊， 我系插班男学生，我叫欣欣， 讲咗两次， 我惊你唔记得嘛。 啲插班男学生真系好恨憎， 佢好恨憎， 系啊，即系个样仲有乜托托托托自己嘅腮咁样，系啊，花轮同学咁样 ，baby。 唔好再笑啦，笑你又咳噶啦。 今日呢一个题目叫做世上只有一个毕加索， 系。 不过我朋友有一个人叫做毕加斯索， 不加思索， 不加思索， 冇错， 日本人嚟嘅， 唔系香港人嚟嘅， 系 ，咁佢 都系你啊。 唔系， 你应该不加思索啦， 系 嘛？ 系，我系一直不加思索， 知好啦。 系，咁咧，佢喺国内一个地方咧，就有一栋楼嘅，嗰栋楼咧啱啱有一缝背脊嘅墙咧，喺条斜路落嚟尽头，就系佢嗰栋楼仔，即系三四层楼高嘅，就有一幅墙。以前咧，佢就整咗啲广告喺度嘅，你知啦，嗰啲位咧，如果斜路落嚟咧，一大幅墙咧， 就见到个广告， 系啦。就会即系可以卖广告啦，收下租啦咁样。 嗯嗯， 有一年咧、 啊，你讲嘅对唔住啊，我讲嗰啲系咪就系嗰啲好大埲墙嗰啲啊？ 系啊系啊， 我试过有一次叫佢叫碧咸卖广告，吓死我！ 好高啊，系咪嗰个人？ 成个碧咸喺度啊嘛，跟住佢卖一个狮子头嘅嗰啲系啊内裤嘅广告 啊 嘛，见到嗰啲纹身之外，我都想哇， 富贵又先 啊，系啊，好劲啊！ 你见到条内裤， 我见到条内裤，我都觉得哇，净系条内裤有成四层楼咁高，咁长 哇！ 我真系心即系点啊！我揸车经过嗰时真系嚟一嚟啊！ 嚟一嚟 呀， 系啊，咁 系咪？你系咪讲紧嗰啲啊？ 系啊，有幅墙嗰啲啦， 成个人。咁企喺度，你點能夠唔望咧？就係碧咸喎， 冇錯啦， 即係條內褲企喺你面前，非常成功。 同埋咧，因為佢個位置咧，條斜路仔 落 嚟， 一落去就 一定會見到。 另外仲有一個就我覺得好成功嘅就係朱茵。 朱茵又賣咩啊？ 朱茵又賣嗰陣減肥廣告， 又係幾層樓？ 賣娛樂， 賣娛樂 咩賣娛樂？ 鱼乐咪食品嚟嘅咯， 点解你会觉得佢系卖呢个？ 我谂起健康啊嘛， 健康有好多嘢都好健康噶，你系零零四， 系啊，点解系一定系要娱乐啫？ 我点知啫？ 明你讲乜嘅？ 蜜糖得嘅， 系啊。 O K， 咁但系嗰阵时候佢就系喺海底隧道，系啊， 嗰 个位嘛， 一塞车就会见到啦。 冇错啦，嗰阵时候喺个减肥广告嚟嘅，几好啊吓。 不过有时有啲位都好尴尬嘅，即系如果你个内容咧，即系好似头先你话碧咸卖内裤啊，咁系好尴。 其实我觉得真系噶，唔系因为咧有好多揸车好似我咁样啦，我知唔知争啲酿成车祸啊？因为我都望，一路望到咧，就个眼尾睄唔到佢为止啊！因为真 系 好靓，你唔好话 系 啊！咁你讲紧就系呢一只啦， 冇错啦， 成个外墙 系啦，即系一幅墙四五层楼，原本有个广告嘅，咁啊冇咗啦，因为有时你完就冇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佢游翻白佢噶嘛， 系啦，就叫上一手咧就游翻白。去啦，咁就佢有一日咧，突然间就知道咧，我有个朋友咧系广告公司嗰啲 artist 嚟，即系画画。 系咪我恨你啊？ 唔系， 佢唔知。 佢成日想 公司就，我成日想佢介绍，我已经逼佢介绍咗好多次啦。 系我朋友， 又叫 Michael， 系啊， 靓仔， 系啊，靓仔， 你做 figure 噶？ 系啊， 系啊， 系 啊，做 figure 噶， 嚟噶， 系 啊，香港好出名嘅。 你应承咗我啊？ 我知， 快啲介绍我哋。 我知，我知，我知。系咁，佢就话：喂，咁样吉咗喺度又唔系几好。 嗯。 同埋咧，因为佢亦都担心咧，因为如果你嗰度咩招聘啊，或者登广告啊嗰啲字都冇咧，人哋都唔知道原来可以喺度登广告， 搵钱噶嘛嗰啲， 系啊， 根本都吉咗喺度啦。 系啊， 几多钱啊？听讲好似系以十几万计。 系啊， 系啊， 好贵， 同埋因为咧签就签一年嘅， 系咩？ 梗系啦，喂，你个个月去换咩？总之咧。一年 即系一年都系嗰个广告， 系啊， 系 啊， 系咯，香港可能系会快啲换， 快啲换系嘛， 海底隧道呢会快啲嘅，但系佢嗰啲位咧，佢费事成日喺度搞嚟搞去，系啦， 即系咪好似大阪深斋桥有个嗰啲诶 巨 零食广告咁样， 系啊， 嗰个固力咩， 系啊，一摆摆喺度就摆好耐， 摆一年， 咁就叫我喂，不如揾个朋友仔帮下手啊。 点解又揾你嘅？ 佢 揾你揾埋啲朋友嘅，点解嘅？ 你上次先话画嗰个咩素描定咩？ 咪系咯， 我嗰啲另外啲人嚟噶啦，另外一班人嚟噶啦，我已经同佢疏完晒。 因为唔揾你做呢个模特儿啊嘛， 咁呢个咧，佢就话喂，不如揾个朋友帮我即系画幅画喺度，然后写住欢迎招即系可以喺度登广告啦咁样。 咁点解要画你朋友幅画啊？ 咁我就喺度问我话。要俾錢嘅喎，要俾錢嘅喎。佢話咧有冇嗰啲咧，即係讀緊書啊，想即係又畫下畫嗰啲咧，最多我俾個位佢下邊簽個名。 即係讀啲咩藝術學校嗰啲啊，又未成名嘅。 我真係好難。 因為我都唔想對啲小朋友啊，哪怕你譬如話你揾人一萬蚊啦，哪怕你啊呢、這個啊欣欣佢啱啱出道啫。我覺得你點都要俾封利是人哋， 係係啊，即係唔覺得好似人哋蝕底幫咗你， 係啊，又都要花時間啊咁樣啊嘛，咁佢好啦好啦咁樣傾啦，終於有一個肯啦，一個女仔嚟到咯喎， 收錢嘅 收 錢嘅， 收錢 有封利是， 係啦，誒畫乜嘢啊？個女仔話：誒我諗到個簽名好得意嘅，就話一隻招財貓，即係第一隻手 幾 Q 啊， 係啦，咁就係話唔係招財， 招募廣告 係啦，招募廣告係啦，誒我覺得 OK 喎，幾得意喎，咁嗱，因為咧佢嗰幅牆咧都好高嘅，同埋咧。我话你不如咁啦，你睇下你倾好晒条件，你就影张相，系咪打格啊？我唔识噶嘛，即系可能打定格啊，然后做定个底喺度啊。 你如果你要画嘅话咧，系一定要打格嘅。 系啊， 打格嘅就系其实你个只即系招财猫咁几大只，咁跟住呢一格就系画啲乜嘢？ 嗯， 因为呢一个系素描会 系啊，你按个 整咗晒啲比例， 比例嚟嘅， 你按个比例啊嘛，同埋因为幅墙咁高，我唔知你点搞啊嘛，费事画突突咁啦。咁个女仔又 不心。啱你咯，即系揾你啫，系咪先？ 诶，你可唔可以 画你想去？ 系啊，你想点？你想我点啊？ 画佢上去， 我咁惊，我走唔开。 系咁啊，于是约好晒啦。佢话得啦，冇问题啦。其实我真系好怕啲人话得啦，冇问题咁啦。 吓，因为你成日都系咁啊。 系啊，成日都话得啦，冇问题。 系啊， 或者妥否？ 系啊，妥否系即系尊重两位啫。咁啊，诶，佢终于有一日佢就去啦，带齐啲工具去啦。佢话。因为呢幅墙都几大块嘅，佢话首先画咗个猫头先，佢想固定咗嗰个位，系啦，即系佢冇理由 咁个身就跟住 系啦个比例，系啊，因为你嗰度 通常都系嘅， 系啊， 系啊， 画咗个头， 你 话 因 为 画上边嗰啲嘢先咯， 冇错啦，系啦，咁啊跟住嚟啦，跟住问嗰个朋友，喂，你有冇嗰啲工作台啊？要佢要。 升個人上去啊嘛，計啦。 不過冇喎，嚇 book 咯，好貴啊！ 冇你點搞啊？ 咁高咁都冇啊？ 係啊，要 book 噶。 唉，有啲人咧，佢真係我呢個朋友叫不加思索啊嘛，佢又費事使錢啦。佢話得，我幫你搞掂去。冇幾耐咧，揾呢條梯嚟 嚇， 嗰條梯咧 唔得。 仲系兩條長梯搏埋， 嚇嚇，好危險嘅， 好危險， 唔可以，唔可以。 我就同個女仔講啦，我話嗱，你真係唔好唔好應承啊，同埋你一蹦咗喺度咧，壓下壓落好恐怖，總之係好唔得啦。你有個平台工作台打橫落住，咁你企喺度你安。 因為其實咧，如果你畫喺用牆度咧，我見過有好多呢啲咁嘅 artist 咧，佢畫畫下嘅時候，其實佢係要吞後一兩步， 再睇 一 睇， 望要再睇一睇 嘅。 如果唔係嘅話，佢根本係畫唔到。 冇錯， 你呢啲咁樣嘅梯嘅話咧，游灰水就得， 游灰水唔得啦， 有 兩條 危險啊，兩 條搏埋。 但係你知唔知有一啲係可以好長嘅，差唔多好似嗰啲雲 梯 咁樣嘅，有嘅都有嘅。 咁我同嗰個朋友講話真係唔得，咁咩唔得啊？試俾你睇。我話嗱，你真係你自己事唔關人事啊！佢話真係擒咗上第一條，因為兩條綁埋啊嘛，第一條仲 OK 喎。當佢擒上第二條嘅時候咧， 自己都 個中間嗰度益益咗落去啦， 唔好玩啦， 危險啊！你真係落翻嚟啦，唔搞啦，唔搞啦。跟住佢又話。你个朋友嚟咗，不如快啲睇下点样搞掂佢啦。 即系画画嗰个女仔， 嚟咗啦，嚟咗啦。咁我话嗱，你真系做个平台喺度。如果你唔做平台咧，就真系大家今日 冇得做啦， 饮翻茶走啦，拜拜啦。冇几耐咧，真系做咗个平台喺度，系啦。原来个女仔咧， 我一冇乜理由噶，因为就系你讲紧嗰啲平台也好啦，又或者你讲紧嘅就系你要去真系 book 呢啲咁嘅，即系 工作 可以有工作台啦。 即安健知识， 因为我真系试过，咁我就系做乜嘢咧？就系我屋企住嗰啲屋咧，咁我系因为三楼连天台啊嘛，到最后尾嘅时候咧，我系要整我屋企嘅嗰个呢个冷气机，咁但系咧就系嗰个冷气师傅嘅就系话，你一系就要我搭棚，另外嘅就系你就系啦，就要 book 呢咁样嘅 工作台， 工作台嘅话咧系起码一个星期之前你就要去打去嗰啲所属嘅公司，佢咧就会有人咧就车佢嚟嘅。佢係鐵架嚟嘅，好 假嚟嘅，然後中間放木板， 4000蚊，4000蚊，佢擺喺你屋企嗰度，唔知好似兩三日，佢只係俾個台你啫，係啊，4000蚊啊，一係咧你就搭個棚架，搭個棚架嘅話就會麻煩少少，但係就平少少就2000零蚊，我好記得嘅。 所以到最後尾嘅時候，我係都整咗個嗰、那個鐵架嘅嗰個工作台俾佢，因為佢方便好多，方便 又唔使拆， 因為可以喐啊， 係啊， 佢可以拱嚟拱去， 下面有啲碌就鎖住佢啊，就搞掂啦。今日佢唔知點解好快已經有個工作台喺度， 有冇可能啊？ 嗱，喺國內咧有啲嘢可以好快嘅，即係總之有個台喺度啦，咁啊。熬下佢啦，梗系先系熬下佢啦。如果都 OK 稳阵，跟住咧，我同个女仔讲， 咁就散噶咯。 冇散， 你有冇谂过？其实你唔熬就冇事，但系你熬到佢散为止，系啊，佢仲衰，跟住你又擒上去啦，即系唔关人事。 我冇擒啊，我冇擒啊。跟住个女仔上去啦，咁佢喺度，哇，好有心机画，啊画，哇，我等咗又仲未得，仲未得，终于咧下昼啦。即 未畫好， 畫個 outline 係 啦， 都畫唔到 嚇。終於啦，畫咗一個即係得意嘅貓頭喺度啦。然後咧就因為天黑啦，佢又冇燈，咁啊落翻嚟啦，咁啊成個貓頭喺度。 哇！你都好有 貓頭喎。因為咧個時間真係唔夠，同埋咧佢日頭咧曬啲時間就為咗嗰條梯啊之類。 係啊。 咁啊，於是咧走嗰時咧，嗰幅牆咧。有一个猫头喺度，咁 好惊喎， 好惊， 得个头。 你有冇灯啊？打住个灯啊？ 冇， 即系好似蝙蝠侠咁样打只蝙蝠上去个天嗰度，你就有个猫头喺度， 两只眼喺度，但系咧就未画眼珠喺度，其实好恐怖， 咁惊，即系得眼白， 因为佢得白色油上咗去啊。 我要点睛啊？ 系啊， 系啊，得个眼白，但你就冇眼珠。 咁跟住話，喂，唔好咁肉酸啦、啊，咁樣真係好肉酸嘅。你會諗下即係人哋嗰啲斜攞落嚟咧，壞咗個嘢喺度引起不安噶嘛。 嗯， 好啦好啦好啦，咁又爬上去畫咗兩隻眼珠。啊，好啦，走啦走啦走啦。 嗯， 點知咧嗰晚咧好大件事，落大雨，拎縫落嗰隻眼珠咧。 好似流血泪咁样， 系 黑色。跟住个第二朝， 有时啲女仔化咗妆喊咁都会有两 行 黑色。 系啊，好恐怖噶！ 我真系唔知点解，即系我又唔知你嗰啲咩油，要几耐先干，我唔识噶嘛。咁个女仔话： 你应该系要有一啲嘢遮一遮翻佢嘅。 但反正咧，佢第二日真系落大雨，即系嗰晚落大雨。 唔系，因为就算你唔落雨啊，你谂下，如果啲雀仔咧飞埋去黐住， 哦，系啊， 都核突啦，系嘛？ 小心系嘛？ 总之咧就好肉酸，系啦。于是大个女仔话：我要下个礼拜先得。咁呢个礼拜点啊？ 摆住嗰只猫喺度咯。 唔系， 但 系 溶晒喎。 系啊， 大家系咪都顶唔顺呢只猫咧？快啲嚟落广告，咁我可以冚咗佢咁样，另类推销系。 咁咧本来咧就冇嘢啦，跟住个女仔话：你一系搵人擒上去攞啲纸 抹咗 遮住， 遮住佢， 遮住先得， 遮住 得噶啦。 最快。 佢话应该有得搞到嘅，即系虽然两只眼珠咁样流咗落个白色个面嗰度咧，佢话应该有得搞嘅，系啊。咁但系咧，第二日咧有人投诉，话只猫咧太恐怖。 咁又系嘅， 我好恐怖啊！真系佢影咗张相过嚟，哇！ 好似嗰啲日本嗰啲咧， 嗰啲猫灵定乜鬼嘢？ 系真系 有眼无珠，又要得个眼把， 又得个头， 系融融地 啊！个眼珠好长，长眼珠啊，黑色噶，黑掹掹噶。咁啊点算啊？跟住话你快啲嚟啦！但系第二个礼拜咧，又系落雨，又 都画唔到， 画唔到噶， 画唔到，真系画唔到啊！你画都唔好意思噶。咁啊点搞啊？而家得一个头喺度，系啦，然后仲有两个好长、好核突嘅，即系长眼珠喺度。系啊，跟住咧，我朋友有一日，佢话唔系啦。今日几好天啊！我自己上去搞， 我自己嚟， 我 自己话 真系不假思索。 好嘢， 佢话好易搞啫，我俾几千蚊人哋，搞成日都系得一个头，因为其实有啲人永远都系咁样样，佢觉得好简单嘅，佢永远真系觉得好简单。咁我话你嗰个眼珠咁点搞啊？即系咁长， 游翻白佢之后， 系啊，游翻白去， 修补翻佢， 系啦，游翻白去，咁啊游咗个猫。 猫眼， 咁但系呢度都有啲黑色嘢，因为佢唔识又油几浸 啊，油黑色咯，只猫变黑色咯， 立即变黑， 系咪真系咁啊？即系变黑色咯， 佢喺呢度咧， 你知唔知大 熊 猫系有黑色噶？ 系啊， 系啊，招唔同嘅嘢噶。 眼珠咧，佢又 真嘅，白色同埋黑色有招唔同嘅嘢噶。 系啊，总之佢依家 招人缘，有一个就招财，白色就招财。 因为佢嘅意思咧，就系我呢个系招广告啫，希望好快要有人冚咗上去就算。 或者五颜六色 啦，冇错啦，系啦。咁啊，于是咧就 系啊， 游咗去啦。咁但系咧。 你得一個頭喺度好肉酸嘅啫，即係真係有啲人會炸型嘅，即係特別啲阿太啊，拖住啲細路仔啊，又話哇好恐怖啊，諸如此類。 點解老新嘅？ 佢即係話好簡單啫，我咪話兩個手喺度咯。佢真係畫咗兩隻手喺度啦， 人嘅手 係唔係個貓 嘅手？人嘅手 唔識噶嘛， 佢唔識噶，佢求其咁樣又兩隻長手 嗰啲 得咯， 火柴人嗰啲手 係啊。跟住我話：喂，你又話招財貓？個招財貓係點？我話遞起隻手噶嘛， 佢垂低隻手。 咁唔係咁樣， 我哋今朝播嗰隻 hands up 啦，佢哋 hands down， 即係佢好似嗰啲人哋射十二碼， 係揞住， 射不球揞住， 係啊，係咁啊點啊？我話。即係你前面兩隻手已經係咁噶啦，我話招財貓就咁啊趌起。 有冇可能連招財貓有隻手係趌起？ 我諗佢冇懷疑啊，佢諗住 佢總之嘅就係啦， 快快脆脆， 完一件事就算啦， 完一件事， 冇眼屎乾淨。 係啦，佢話個招即係都得嘅啫，咁驚有乜所謂啫？係啊， 一定要舉起隻手。係 啊，你登廣告咪登廣告咯，唔登咪爆咯。但佢梗係想登啦。咁啊，於是又畫咗兩隻長壽喺度。 係。 点知咧？佢嗰轮咧就系惨，又落 又落雨，咁点啊？ 都系你啲朋友差唔多系咁。 佢今次仲衰，因为咧佢画咗两只手，嗰啲油咧流到咧全条街都系。总之咧， 我唔系啊话， 系啊，佢唔识啊，因为咧，你嗰啲油咧，嗰女仔咧，佢原来要唔知沟啲乜嘢松子水啊， 乜 物啊，系啊， 流晒出嚟， 即系唔会咁稀咧咧， 可能真系就见到佢水墨画咁样黑色一撇咁样流翻出嚟。 总之咧，而家咧就一幅嘢好肉酸嘅， 用咗嘅猫咁样。 是啊，有些人说，你做什么有只老虎在那里？ 老虎， 我真的不是老虎。 你见到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是啦，见到它 是什么。有时候是这样的。 后现代什么浪漫主义还不知道什么。 最后呢它这幅墙又卖到广告。有一个画室拿来做广告。 不想画到它这样，我们要学画。 没错。它这只猫呢佢只猫咧赶住老虎，叫猛虎归山。啊，真系我觉得几好玩。同埋咧，因为佢嗰啲黑色咧，佢总之有办法咧包装到系一幅画， 即系总之将佢包翻靓佢。 系啦，就系咁样嘅。 系即系唔想画到乌哩马茶，就嚟我哋呢一度啦。咁样系呢一个都唔知系一个乜嘢嘅一个 好嘢 啊！ 呢个好特别嘅行销方法， 冇错， 系啦，就不加思索。 好， 唔该晒今日，即系马老师同我哋讲咗呢一个就系你忽然漂流教室啦，一阵间转头。翻嚟我哋会有 片 段 人 家，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两间电力公司将会公布出年的电费安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世界绿色组织行政总裁余远请表示，受到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波动、燃料费一直上升的影响，预计中电整体电费加幅超过一成几，港灯更加超过三成。市民唯有想下怎样节省用电，但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出年落成之后，预计会找到相对便宜的天然气，燃料费就会减少。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成员吴坤廉表示，无论电费加幅是怎样，都会对基层构成压力。他又说，两电协助合资格劏房户安装独立电标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执行一段时间效果不好，因为部分业主不愿意配合。他期望两电以酷热天气津贴的模式资助劏房户，亦都关注怎样向有关户主提供节能电器。六个一传媒和苹果日报的前高层在高等法院承认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将会押后到相关的黎智英国安法案件审结之后处理求情和判刑。 控方在庭上透露，部分被告将会在黎智英案出庭作供。六个被告包括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总编辑罗伟光、执行总编辑林文忠、笔名卢峰的主笔冯伟光和笔名李平的杨清奇。海关今个月15号破获一宗大型走私香烟案件，在葵涌和青衣检获一共大约64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大约1亿8000万。应货税值大约1亿2000万。行动之中，海关拘捕三个男子，年龄介乎50至63岁。河南安阳一间商贸中心，是一间商贸公司有厂房发生大火，增至38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公安部门已经控制相关犯罪嫌疑人。事发在昨日晏昼4点几，安阳市消防接报说民丰区宝莲子镇一间商贸公司的厂房起火，当局立即调派力量赶到现场应急处置和救援，大火去到夜晚11点几彻底扑灭。事故之中，两个伤者都是轻微受伤，送院救治，没有生命危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87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6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4点，跌咗唔够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7跌咗7仙，美团144蚊跌8.5，腾讯控股283蚊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60.42跌3.6，阿里巴巴74.2跌1.95，南方恒生科技3.54跌咗3.6，友邦保险74.35跌1.5，快手52.15跌0.5，港交所288.4跌咗3.8，中国移动51.2升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41.68，瑞士法郎0.957，加元1.343，人民币7.153，英镑对美元1.186，欧元对美元1.026，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8130点，升185点。港金报16220蚊，跌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54美元，卖出17.6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每一集都有不少航天知识和科普内容，而劇情设置的合理性亦都令观众深切体会得到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是困难重重，一班航天工作者要克服来自时间上的压力，在技术科研上攻坚，抵御大西北恶劣气候等等，有太多细节都令人感动。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半精彩重温。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林宝仪分享拍剧的时候最喜欢和哪对手合作。 疫情下停

再害怕，不肯定爱，不恋也罢，银河未再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滴滴都是爱，刺杀下了金沙，变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陪着你，也不负做战吧。烟花碎化灰与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不差，身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在那边。 片段人间，三十分钟的朋友，电梯是一个很奇妙的空间，它每日上上落落，非常忙碌，一有人按lift就要随传随到，接载每一个使用者由温暖的屋企带去现实的生活，又载住一个个被现实折磨得千疮百孔的躯体带回去他们的避风港。以前我每日搭电梯去买餸，抽住一些餸回家煮饭，星期六早上会送仔去游水，星期日送大女去学琴。穿梭在这个细小的空间的时候，我都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所做的都是我为了我对宝贝仔女。每次我按22字都有一份莫名的欢喜，就算从电梯的大镜反映出一个有大黑眼圈蓬头垢面的我，今日和昨天一样，我买了家人最喜欢的餸搭lift回家准备晚饭，和那个看家阿伯打完招呼之后，咁啱就即刻有一架 lift 喺度闩紧门啦！哎，对唔住啊，等埋，唔该，唔该，唔该， 系，唔该，几楼啊？ 21楼啊，唔该晒。 好， 我匆匆咁样望住呢一个咁有礼貌嘅男人一眼，佢着住西装，戴住金丝眼镜，攞住一个装住电脑嘅袋，斯斯文文喺电梯嘅两排数字上面揿咗两个 number， 20和21。两个陌生人在 lift 嗰度，通常都会有以下无聊的对话。 咦，啱啱买完餸啊？ 系啊，你咁早放工翻屋企啊？ 系啊。 然后大家都各怀心事，焦急咁样望住头顶嘅楼层显示，8楼、9楼。突然之间，部 lift 嘅灯熄咗，抽气扇都停埋，我哋被困喺一片嘅漆黑里面啊！哎呀！做咩会咁噶？点解会咁噶？ 唔使惊，唔使惊。 点解会咁？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惊。冇事，冇事，冇事。可能部 lift 坏咗啫。我谂我哋要啊，我谂我哋系混 lift 咯。得，我揿个警钟，睇下联唔联络到个看更啊。 警钟嘅声音令到我崩溃。看更阿伯嘅声音出现咗喺我哋被困嗰个楼层，系十分钟之后嘅事。被困 lift 已经系事实。最恐怖的就是我们不知道要运几耐啊！个看更安慰我们说，好快就会有人来救我们的了，还问我们在哪一层的住客。 我们呢两个人啫，我就住在20楼的张生，我同埋住21楼的。 不是啊，我是22楼的前台啊。 22楼？你不是住21楼的咩？哇！你唔系连自己住边层都搞错嘛？我讲下笑啫，讲下笑啫。 我有苦衷噶，我唔可以直接上22楼噶。我惊见到一啲我唔想见到嘅嘢啊！ 唔想见到嘅嘢，例如咧，例如啲咩？ 我老公同佢情妇。 哦，我知道。 你知道？你点知噶？ 其实全层楼嘅人都知嘅。 家丑不出外传，我仲以为得我自己一个人知添。原来自己个老公带个女人翻屋企已经扬晒， 我而家先明白点解大家喺电梯嗰度撞到我，都好似好可怜我咁嘅。我唔想离婚噶，我嫁咗俾佢之后，全心全意咁样照顾呢个家，我已经同呢个社会脱晒节噶啦。我对仔女仲咁细，我唔想佢哋冇咗爸爸。 我明白，我明 白。其实你啲男人系咪会咁嘅啫？你真系会明咩？你净系识得同个老婆共患难，揾个情妇共富贵。你而家睇下，我又肥又变咗咁嘅样，佢仲要揾到后生啲嘅、温柔啲嘅。其实我已经好忍气吞声噶啦，我成日都扮唔知噶。佢而家仲带埋个女人翻嚟。 前太啊，唔好咁激动住啦。总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两公婆有咩唔可以摊出嚟讲噶？其实你系咪应该搞清楚自己同呢个男人系咪仲可以一齐呢？嗱，若然你系爱佢嘅话，咁咪老老实实同佢讲，你冇咗佢唔得咯。可能有得掹呢。如果呢段感情已经死咗啦，咁勉强落去都只系伤害咗你屋企几多人啊？四个人喎，吓、你话系咪？ 我 唉，日日匿喺21楼嘅楼梯提心跳胆。你拍出 lift 嘅时候撞到正，唉，其实你咪仲难受系嘛？前太咁样落去唔系办法噶。 我以为咁样慢慢会习惯噶，其实我真系好辛苦。诶，你点知我又系匿喺21楼个后楼梯噶？我要肯定个女人啦，佢冇嚟，我先至够翻屋企噶。 唉，其实我自己都匿喺楼梯等啲日子过。真是白头宫女话当年，我在这间公司尽心尽力做了十几年，武功都有劳啊！一句话精简架构，咁就裁咗我啦。 嗯， 我冇嘢做成个月噶啦、哦，我又唔敢话俾我太太知，我惊佢担心啊嘛。咁可以点啊？咪扮翻工咯，周围行下咯。 嗯、 有时去睇戏，差唔多时间就匿喺后楼梯嗰度休息一下。哦，到够钟啦，咪翻屋企当咩事都冇发生过咯。 你唔好话我多口啦，其实点解唔坦白啲同你太太讲啫？两公婆有乜嘢唔可以商量噶？ 佢为咗我离开咗佢嘅屋企人，一个女人跟我翻嚟香港，牺牲已经好多噶啦、 嗯。 我男人嚟噶嘛，我有责任令佢幸福噶嘛，唔应该令佢失望噶嘛。 我觉得咁咯，如果佢知道啊，你咁样做嘅话，佢咪仲失望？我哋做女人嘅，其实好天真嘅咋，就系、是、因为爱你，佢先至嚟香港嘛，唔系因为要嚟香港先同你一齐噶。又或者佢根本就唔适应香港嘅生活，想翻去佢个乡下啦。其实咧，只要可以同爱嘅人一齐同甘共苦，挨下穷啊，又有乜所谓啊？ 你都讲得有啲道理。 一阵间翻屋企就同佢讲。睇下你啊，大好青年嚟噶嘛，日日匿喺后楼梯嗰度，嘥咗你啊！ 你都系啊，堂堂正正一个前太，要匿喺后楼梯，避开自己老公嘅情妇，真系成何体统？你话真系？ 系啦系啦，哎呀死啦！唔知仲要运几耐咧？嗬，我要赶住煮饭噶。 系咯，我都有啲肚饿啦。 诶、欸，咁啱啦，我头先喺超级市场买啲嘢啊，你唔介意嘅，不如食住先，顶住先啦、 哦，好 嘛？好，我睇下有啲咩嘢，好嘛？好，喂喂喂，饮饮汽水，汽水开俾你好冇？嚟，我嚟饮杯。 为咩饮杯好啊？ 嗯，为温馨饮杯。 为我哋嘅将来饮杯啦。 好 ，Cheers。一次温馨，将两个天涯沦落人温埋一齐，互相倾诉，可能系最亲嘅人都唔敢讲嘅说话。呢门打开嗰一刻。我好似由人生一条黑暗嘅隧道走出嚟一样，一切豁然开朗。离开嘅时候，我哋相视一笑，对于自己未来已经有咗定案。翻到屋企，我写咗一封好长好长嘅信俾我老公，一封信俾我对仔女，交代好菲佣姐姐，我执咗几件衫，翻咗去同妈妈屋企度住，俾啲时间空间大家考虑清楚。我又冇做错事。我为什么要这样惩罚自己呢？一个月后，这天是我人生之中最开心的一天。我老公带着一扎红色的玫瑰和一份协议来我家里接我。 从此之后，我每日都好骄傲咁样揿二十二字嚟庆祝我系前太嘅身份，赚翻我本来就应该有嘅尊严。令我谂翻起廿一楼嘅张先生，直至到有一日我开信箱，一份由内地寄嚟嘅明信片。 嗨，你好嘛？我为你嘅勇气而为你打气，希望你同丈夫会有一个好结局啦。同时，我要多谢你俾我嘅鼓励。依家我同太太翻咗家乡，开始新生活，喺一间小学教三年级嘅英文。唉，每晚都可以准时翻屋企同太太食饭啦，你话几开心？原来幸福系咁简单嘅，一位住喺二十楼嘅朋友。 从此之后，每晚在生活上遇到不开心的事，我都会一个人走去21楼的后楼梯那里坐下，怀念一下这一位只是做了30分钟的朋友。 片段人间，编剧系 李老师，哇，一个好清新、好清新嘅故事， 系即系有咩指教？有咩指教？ 哇，系啊，睿睿先写到呢啲咁清新嘅故事， 系因为你个人清新，所以写 我唔清新，系 佢个人好甜啊， 同埋因为佢呢个两个咧，我觉得好似杯开水咁嘅嘢，虽然系开水，但你颈渴嘅时候，你一定要饮水，即系淡淡然。然后两个人做咗三十分钟嘅朋友，呢个 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 系啊。 因为其实头先咧，即系我都好开心啊！因为阿 Main Hong Kong 咧都有走入嚟，咁佢就话：诶，好得意喎个古仔， 简简单单，好嘢。 咁但系因为我点解我会咁样谂咧？就我觉得其实有时咧，你搭 lift 嘅时候，你冇发觉嘅就系嗰啲人其实同佢住咗好耐咧。 系啊，朝见口晚见面， 朝见晚面，佢姓咩？佢做咩咧？你唔 知 噶， 尽量唔望对方。 系啦，冇错。 系啊， 又或者就早晨咁就算啦。咁跟住你就会望住上边咯，就话：喂，快啲啦，快啲落去啦，快啲啦，唔该。 有时我见过咧，有啲即系直情住我隔篱嗰个。佢入翻屋。 佢见你开门，佢入翻屋。 见我开门， 系 有 啲人 翻 咁嘅， 系啦， 佢 惊 真 系 咁嘅， 唔知佢可能惊，系费事打招呼或者惊尴尬，唔知讲啲咩。 系啊。 有噶会噶， 咩人都有，真 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有时就系咧，个 lift 咧，你里面嗰个空间 系 一个好奇怪嘅地方嚟 嘅， 系嘛？佢出出入入上上落落，咁、但系问题系，大家其实都系萍水相逢。 系啊， 其实真系住喺你楼上楼下嘅人，你知唔知佢做紧咩？你知唔知个古仔系点样咯？你真系唔知道。 同埋即系好似头先个古仔咁样、啊，即系那个女主角系有段故事， 沒錯， 然后个男主角。 冇 都 有 自己嘅 故 事， 同埋咧就係有時候有啲嘢你以為得你自己知，但其實 全棟都知， 棟都知，因為呢一個係真人真事嚟。 係啊，係啊，好好清晰嘅故事， 好嘢， 係啊，多謝一嘢啊。咁啊，我哋今日 啲呢啲故事俾我哋， 係啊，係 啊， 好啦，好辛苦啊。 係，咁我哋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咯， 冇錯， 太鐘啦。 聽日我哋繼續有三個鐘頭嘅風騷快活人， 仲有客家婆。 哎呀！八边个来了？ 听日见。 上二十条问题未清空，照着镜像照着千疮百孔，潜伏的苦痛一独处多汹涌。若然问题尽头是千尺裂缝。要失重，浪费无数可梦。当沿路还有，还能走，是黄河。啊、神要心思都归乎你好，乱了将脚步重组，一小撇步，任何事亦都。会过渡，终于会从原道清冲那片荒土。一再起舞，坏事情又来伴到你吗？尽管喊，寻求某某支撑。人常说门常开，明了吗？尚有一些方法寻美好，若要将错。